抵西澳洲，以協助訓練澳洲士兵並增強威脅力。中國外交部上星期曾經表示，美英澳三國合作構成嚴重核擴散風險，衝擊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前擊軍備競賽，破壞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受到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普遍質疑和反對。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度廣闊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早上多雲，天氣稍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幾日氣温回升，日間温暖。現在溫度是19度，相對濕度77%。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初時達6級，可有中浪，初時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6級，可有中浪，初時大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可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至5級，可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風4至5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東風4級，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風4級，澳門吹東南風2級，能見度7公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3級，能見度11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1,819點，跌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55點，跌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33.2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73，人民幣6.848，英鎊對美元1.219，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兑美元0.667，新西兰元兑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24美元，卖出191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系啊，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空气方面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嚟到2023年嘅3月14日啊，咁啊系一个白色情人节嚟嘅，农历咧就2月23日。咁啊，白色情人节咧，咁啊都系啲原本都系啲商家咧就开发出嚟嘅。咁啊，因为见到2月14日啦，哇，啲玫瑰啊、花啊，甚至乎朱古力卖到轻轻含含啊，咁啊，梗系都要揾下计，个个月都有啲咁嘅生意额噶。咁啊，3月14日咧，咁啊应运而生啦。不过咧，慢慢啊，真系俾佢哋啊好嘢，做下做下咧，好似变咗一件事咁样。咁啊，变咗有啲传统习俗咧，就2月14日咧，咁啊，可能其中一方啦，咁啊先表示。咁啊，3月14日咧，另外一方咧就回禮咁樣嘅，啊有啲咁樣嘅習俗嘅，咁啊睇下你自己會唔會響應一下啦。不過呢啲嘅傳統風俗啊，又或者係節日啊，都係俾一個機會咧，大家去到憑住呢啲嘅時間啊，令到百忙之中咧，都希望提一提你抽空出嚟對一對身邊嘅人啦，這個係相當之緊要。好啦，收聽緊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同普通話台聯播時段晨光第一線直播室入邊有白。袁浩小白陪住你哋，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咧，爱啊要及时嘅。我藉住咧白色情人节嘅时间，都提提大家啦。嗱，爱咧其实唔系净系单纯讲紧爱情噶。你可以咧喺你嘅亲情上边亦尽显出你嘅爱，对父母、对子女啊，对有血缘关系嘅人系咁样，对朋友亦都可以好有爱嘅，凡事帮忙嘘寒问暖。咁啊，对同事亦都可以有爱，对同学亦都可以有爱，互相帮忙，好好学习咁样。咁问题就系你有冇懂得咧去到运用呢一个嘅爱呢？唔少人都会话到，当你明白到爱嘅真谛，同埋当你知道分享啊，分享系几咁重要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喺人生入边咧活得更加快乐。快乐指数一高啦，成日都话啲人咧就最紧要系健康，永远都系问翻啲长寿嘅人，你健康秘诀系啲乜嘢啊？凡事懂得去爱，凡事懂得分享，知道自己喜欢啲乜嘢嘅话咧。你就可以长寿，同埋活得精彩。 亲爱的，你。 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风？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吗？全赖你温馨眼内，来让我找到我。喜欢你是你，痛你最多。喜欢我是我，因知你属于我。喜欢你是你，永不会找到多一个。前路要与你共同踏过。 一首歌嚟许志安，喜欢你是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的时间，十九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7%，不少的文章啊、新聞咧，佢哋都會話到咧啊，嚟緊嗰個 AI 咧，都隨時會搶走我哋嘅飯碗啊！特別咧係經過呢個 ChatGPT 嘅出現之後啦，咁啊令到大家都會覺得，會好多嘅工作咧都會慢慢就消失噶啦。咁啊，更加咧就話到第一個階段，咁啊 AI 咧就已經會喺未來五至到十年啊取代一啲簡單嘅職業，例如係客戶服務啦、翻譯啦、寫作啦。嗱，呢啲工作需要大量重複性嘅工作同埋基礎知識噶，咁啊而 AI 可以通過咧就係機械學習同埋自然語言嘅處理技術咧，去到簡單完成。好啦，第一階段完咗啦，咁啊再過多十至二十年咧，進一步咧就取代一啲複雜嘅職業啦，例如咧就係醫生、律師、會計師等等。因为呢啲工作咧就需要更加高级别嘅知识啊，同埋技能。咁啊，随住 AI 技术不断咁样发展同埋改进啦，咁啊 AI 即系电脑都可以学习更加多嘅知识。最厉害嘅就系电脑自己都可以去学习啊嘛。咁佢哋又唔使瞓觉，又唔使娱乐嘅。咁啊，所以佢哋不断去到学习，同埋佢哋运算速度咧，即系我谂都真系要非常顶尖嘅人先至可以有佢咁快。即系如果净系讲数学比赛啊。咁我谂咧，都全世界都系赢得个电脑计数嘅人咧，都系寥寥可数啊！所以咧，都估计噶啦，电脑咧就一定系可以学习嘅速度非常惊人，倍速咁去学啊，几何级咁去学习。咁你话要完全取代人类嘅职业嘅话咧，咁啊据讲啊吓，咁啊需要咧就系50年或者更加长嘅时间，因为咧有部分嘅工作嘅级别咧，佢哋需要创造力。好啦，虽然系咁讲啫。不过我自己就认为啦， 其实在电脑的世界他们的创造力都不是没有的。例如情感的运算情感的方程式呢，在电脑的世界来讲呢，都是一些可以依据住数字而演化的。咁到底佢哋嘅情感可以掌握到人类有几多咧？点样化为数字咧？咁啊，呢个可能真系唔系人类研发啦，系电脑自己研发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啲人类嘅作品，例如人类创造出嚟嘅艺术啊、演员教育等等咧，咁啊，可能暂时嚟讲咧，都系需要咧就系人咧继续去到处理先。咁但系的而且确有越嚟越多嘅工种咧，就会被AI 啊电脑咧去到取代噶。例如譬如速递员咁讲啦，喺未来嘅世界咧，咁啊都可以见得到咧，就系、是、例如无人机取代啊、小型汽车啊、大型汽车啊咁样。咁所以咧，人类要不断咧去到精益求精，做好自己随时转变嘅一个叫觉悟啊。啊，咁我哋嘅话咧，就无论系乜嘢世代。都唔需要驚啦。其實每一個世代都會經歷咧，就係有啲嘅工種被淘汰。不過而家就可能咧會變咗啊，更加多嘅工種會被 AI 去到取代。不過相信咧，有啲工種消失嘅同一時間，有啲工種咧新嘅工種咧，亦都會應運而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太擔心，反而咧就自己求變，力求進步。咁我相信呢個咧就係每一個時代入邊咧，就大家做好嘅一個最重要嘅條件啦。作品来自张曼芝的 I can get what I want。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啊，梗系有生活博士同大家讲下喺生活上边有啲乜嘢我哋应该要好好地预备嘅事情，或者做得叻仔啲嘅事情。好多咧都好简单嘅啫，例如我哋咧喺日常嘅生活入边好容易咧都会整烂嘢嘅，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我自己咧甚至乎有阵时咧，我都真系唔小心啊，错手咧有啲模型啊，咁啊，一玩嘅时候咧，可能真系粗枝大叶啊个人，咁啊容易咧就整烂咗。咁啊最惨就系咩咧？有啲公仔嗰啲竹须啊，各样嘢咧，其实都几弊嘅，今日整烂咗就冇办法啦。咁啊又唔系好识，咁但系结果咧都系谂住咧就搵啲超能胶去黐嘅。好啦，黐得唔靓都算啦，仲黐到只手添。咁啊，夹硬咧就要即系整翻开嗰啲胶咧，其实都几辛苦，因为用水冲又唔得。超能胶、万能胶咧就用嚟修复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啊，如果你真系整唔开嘅话咧，其实都几麻烦啊吓。咁有啲步骤咧就可以嘅。首先喺一个容器入面咧倒入大概40度嘅温水，然后将黐住手指咧就浸嗰、那个手指咧就浸入去呢个咧就温嘅水入面，轻轻就搓下佢，搓下佢，持续搓到佢手指咧就可以顺利分开。手指上面仲残留一啲嘅超能胶嘅话咧，就可以问女士借啦。一啲卸甲水倒喺棉花上面，轻轻咧就打圈咁样擦佢，咁就可以去除呢一啲嘅胶嘅渍噶啦。咁啊，呢个咧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啊吓，咁啊亦都咧就唔好谂住咧，用 cutter 啊，即系有啲人都会觉得，喂黐住咗点算啊？用 cutter 咧就好容易会流血嘅，咁啊呢个世界咧聪明嘅方法就有好多，就唔好谂住咧下下咧就出剑啊出界都唔需要嘅，我哋用智慧解决生活嘅难题噶嘛。 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隐约。一生有几个理想能够扛得住岁月，还不如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残忍起来毫无道理可言，我也不忍对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解，一眨眼 六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呢首嘅歌曲嚟自张学友《又十年》啊，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和海关进行联合行动，国安处昨日在九龙和港岛区拘捕两名分别38岁和50岁的男子，涉嫌管有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說，根據法庭搜令，搜查兩名被捕人的住所和辦公室，檢獲懷疑煽動刊物。調查顯示，兩人涉嫌管有多本具引起他人憎恨或藐視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香港司法，煽惑他人使用暴力，以及慫使他人不守法的煽動刊物。有關刊物亦相信和較早前已經審結的煽動案件有關。醫管局公布兩宗病房設備電路板部件故障事件，發言人說，瑪麗醫院星期日下午大約3:30接獲職員報告，指內科病房一個設於病隔門外被病人呼喚職員的指示燈失靈和傳出異味，經檢查後確認指示燈的電路板故障，並在同日下午完成維修更換零件。期間兩名病人被暫時轉移到病房外以便進行維修。另一宗事件在北區醫院一個骨科病房發生，昨天下午大約3:00，病房護士站一部气动输送管装置传出异味，初步检查发现相信是由这个装置内的电路板故障引起，院方已经安排更换有关电路板，预计今日完成。发言人说，这两个病房设备亦已经装设有适合的电力安全系统，两宗事件都没有病人或者职员受伤，服务亦没有受影响。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辛伟成以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在加州圣迭戈举行会谈，并公布三方核潜艇协议的细节。根据联合声明，美国将在2030年代初向澳洲出售3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澳洲在有需要时亦可以再增购2艘同款潜艇。而根據分階段協議，英國和澳洲將建造一款由英國設計並配備美國技術的新型核動力潛艇，預計第一艘潛艇將在2030年代末交付。另外，根據協議，美國和英國的潛艇將部署在西澳洲，以協助訓練澳洲士兵並增強威脅力。中国外交部上星期曾经表示，美英澳三国合作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刺激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反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多云，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小时候我已经开始听香港电台了。香港电台今年95周年，我在这里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认证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6啊吓，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咁啊都已经嚟到36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起身啦。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属于咧就系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头早，白元浩打俾你，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哇哇，咁快三月都已经嚟过咗一半啊，一啱啱一半啦而家。 系啊。 系啊。 我琴晚。临瞓之前咧喺度数，系、欸哦，三月过咗一半噶咯、哦， 系啊， 2023年咧啱啱先话，喂，新年快乐咁样啊嘛， 系啊，跟住系农历年咯，啲已经三月中咯， 系过咗四分一噶啦， 系、哦、四分一添、 哦，系啊，哦，真系真系，即系都系经常讲嗰句，25岁之前咧，时间如坐牛车， 嗯。 25岁之后咧，时间快如火箭啊！ 系啊，真系真系啱嘅字头。细个真系成日都系坐喺度咧嗌闷。 系啊， 而家唔会啦，而家唔会啊。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嗌啊！不过你知唔知有啲咩人咧，系会永远都会觉得时间过得慢嘅，就系经常发白日梦嘅人。 哦，我以为你，我以为冇目标嘅人添。 诶，你呢个亦都系啦。吓，咁因为咧，同埋唔中意投入工作，中意。拖嘢，即系将啲事情拖住嚟做嘅人、 哦，拖延症， 拖延啊！咁佢哋咧就会每日喺度谂紧，点样去偷鸡啦，点样过日神啦、啊，即系咁样咧、 嗯。 其实咁样佢哋嗰个时间线咧系长啲嘅，因为咧你有冇留意你投入做一件事嘅时候，时间过得好快？ 有啊，有啊。 但系当你唔想做嘅时候咧。啲時間就過得好慢。 係啊，你見我哋晨光咧，譬如我同阿 O 咁啦，我哋成日都偷計，但係偷咩咧？我哋偷點樣可以偷多啲時間用啊？成日都唔夠時間嘅，因為上天好公平噶嘛、 嗯， 每人每日都淨係得24小時，你冇得再變多啲。你有錢人又係咁多，窮人又係有咁多時間，即係你要點樣把握同埋慳啲時間咧？呢、这个真系好高深嘅一个哲学嘅、啊、呢、这个 系啊，冇得悭嘅，即系要做嘅就要做啦。咁、啊、最即系譬如话你真系要偷唔到时间咁啊点咧？咁咪快手揾其他嘢做咗佢咁样，即系摄咗落去啦。 系啊， 你都要快啲谂噶啦，真系啊，即系点样预计嗰啲时间嘅安排咁样啊？ 系 啊， 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咧，即系钟哥觉得细个成日嗌满25岁之后咧，你发觉时间越嚟越唔见使啊！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我就未去到啦，去到咧可能一啲朋友，譬如听紧晨光嘅一啲长者咁样啊，佢哋对于时间嘅观念，我又唔知道系点咯，嗬？ 时间对于个人咧，其实个个都一样嘅。 嗯。 即系因为都系滴答咁样过啊嘛， 系啊， 其实你自己个心里边点样去用呢啲时间嘅啫， 嗯， 有啲人用得 好似快啲，咪投入工作咯。正所謂開心嘅時候，覺得特別快啊嘛。 嗯。 咁如果你唔係嘅話咧，就會覺得唉度日如年。當你沉醉喺一啲痛苦裏邊，特別係你就會覺得時間過得慢嘅。 嗯。 所以你就會經常話：哎呀，好慘啊，好辛苦啊，好乜嘢，好乜嘢咁樣，全部都有啲負面嘅情緒，你就會覺得時間好慢。 哦。 正話咪講嗰句咯，開心你就會覺得快。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如果係咁樣。不如唔好咁开心啦，我点解咧？我觉得长命咗咯。 吓、啊， 咁但系长命，因为你时间过得慢， 系啊系啊， 觉得长命咗咯。但系时间觉得过得慢，你觉得唔开心、啊，咁你过嚟做乜嘢咧？ 系咯， 就系、是、咯。咁你经常系沉醉喺呢啲悲哀啊、悲伤里边，咁又何苦咧？ 啱啊。 不过又有一样嘢好有趣嘅，真系有啲人咧。是很喜欢沉醉在痛苦里面的。 咦、欸、有些这样的事、 這個、这个是一个心理上的学问，可以说是一个学问来的、 啊。 因为你沉醉在痛苦里面，你才觉得自己是个主角的。 哦。 正所谓悲剧男主角或者悲剧女主角是吗？ 是啊是 啊, 是啊。 你就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存在的感觉。 哎呀，我宁愿真的揀开开心心算了这个。 是啊，我都说我宁愿做一个开心的配角，都不做一个悲哀的主角。 那么梗是啦，你有这些配角记得预埋我添啊。扮树都开心。 正所谓我也是最老套的那句，是不是开心的一天。唔开心，因为我都系开心心过每一日啦。 咁啊，梗系啦，何必搞到自己成日愁眉苦面啦？ 咪咯。 好，咁啊，快啲翻嚟一齐开开心心做节目，一阵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哦、最想做乜嘢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想珍惜时间呢有阵时或者享受时间呢可能你会饮返一啲有气嘅饮品啊汽水啊梳打水有气嘅碳酸飲品點解會係有咁多泡泡咧？大家都知噶啦。啊，飲碳酸飲品嘅時間有一種吉吉吉吉吉住喉嚨嘅感覺，係因為入邊嘅氣泡彈跳嘅感覺嚟噶。嗱，氣泡嘅真面目咧，大家都知道係二氧化碳啦。將二氧化碳咧就係打入去呢個液體入面嘅飲品咧，我哋就可以稱之為碳酸飲品啦。压力越高，二氧化碳就越容易就融入去呢个液体入边嘅。碳酸饮品透过施加强大嘅压力，咁啊将大量嘅二氧化碳咧，咁啊溶喺呢一个嘅水入面噶噃。好啦，装有碳酸饮品嗰啲樽啊，或者嗰啲系啦嗰啲樽啊，只要咧个盖啊继续 keep 住扭紧，即系简单啲嚟讲啦，当佢一出厂嘅时候咧，嗰个样子个盖啊未开嘅样子。二氧化碳就会因为那个的压力即是它现在的樽入面的压力和外面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嘛。就是因为这个压力的缘故就维持在溶在液体入面的状态。但是当你打开了个樽盖一扭开压力就会一下子就下降的了。没办法就继续溶在这个液体入面的二氧化碳就会被释放出来了。好简单嘅原理就会令到我哋饮嘅汽水啊、梳打水咧，就会变翻做纯水咧，就系、是、一啲嘅液体。又唔好话水，系液体，因为你可能咧嗰个系有味道嘅水嚟嘅。饮汽水嘅时间咧，那个气泡吉啦吉啦嘅感觉，好多人都会好中意啊吓。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话想品尝一下时间。不知道一些有氣的飲品會不會是適合你的心意可以令到你有一種很 relax 很放鬆可以享受生活的感覺呢 期望世間風景美好飄水播種那一個早雷電與風鋪滿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報到。還未見風收，總想過停步。 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仲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分数，只管偏执去宣告。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最准，风光正在等我。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 坚守，所信从未摇摆。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们仲未到达连绵乐土，而苍天有分数，只需一起去祷告。I choose to believe。 一首歌来自 Joyce 郑欣宜的 Believe Us。 早上的时间来到就是6:47。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咧邀请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早晨 ，Mimi。 早晨。 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咗好多咧，就系关于糖啊，甚至乎甜度啊，各样嘢嘅。咁原来咧仲有啲糖咧，我哋都未讲到，就系、是、例如系红糖啊、蔗糖啊。咁其实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略略讲讲咧？就系、是、嗱，白砂糖嗰啲咧就系、是、叫精制做过噶啦嘛。上次 Mimi 好似讲过， 系啦。 咁红糖同埋蔗糖咁吸收方面咧，如果系叫我咁讲啦，原始啲嘅咁吸收方面，我哋应该系会劲啲啊，定系会点样嘅咧？ 嗱，如果讲紧糖，即系譬如你话我仲未讲红糖啊、蔗糖呢啲啦，咁其实呢两个糖真系原始啲嘅，即系叫做少啲精制过啦。始终最顶级精制就系白砂糖噶啦，咁如果嗰个分别主要就系佢越少精制嘅话咧，嗰、那个过程咁佢就会所含嘅营养系会较高嘅。 哦，系啊，系啊，我又拆开一句啊，譬如咖啡糖咧，因为饮咖啡都专用嘅咖啡糖，咁咖啡糖同嗰啲白砂糖有咩分别噶？ 其实就系因为点解会变咗白砂糖，就是、一路路精制而令到脱埋色啊，咁所以就变咗变咗白砂糖啦，又黄糖，等于咧其实好容易就系讲紧咧啲米，我哋咪有红米、糙米啊， 系啊， 咁就系一路路精制脱咗变咗白米咯，系啦，咁、其实啲颜色都系因个精制嘅次数啦，咁而会变咗陆续就变咗白白雪雪咯。 咁所以咖啡糖应该会 会甜过白砂糖，系咪噶？ 嗱、啊，甜度咧未必嘅，咁但系咧就系、是、主要就系话会可能多少少啲矿物质啊，即系呢啲为主啦，咁系啦。咁、但系如果话甜度嘅话咧，咁其实如果应该讲翻啦，上次就有提到话甜度唔等于嗰度糖嘅浓度，咁、其实佢哋嘅糖嘅浓度即系话佢究竟一茶匙有几多糖喺入面啦，不如咁讲啦，就系讲紧个浓度啦。咁其实佢哋系差无几嘅。 嗯， 系啦，咁但系个甜度咧就确实真系咧黑糖、红糖呢啲咧系甜过白砂糖嘅，咁所以咧你就会有啲人咧就系、是、譬如跟食谱啊冇得好讲啦，个食谱话哦你可以用糖黑糖又好，红糖又好，白糖又好，用一茶匙，咁如果你跟住个食谱讲一茶匙嘅话，其实你所即系吸收嘅卡路里同埋嗰个糖嘅量咧，系一模一样嘅。 嗯， 咁但系如果你自己煮餸嘅话，哦，我用黑糖或者红糖咁举例，因为佢甜啲，我会由平时白砂糖用一茶匙，我而家用呢两只有多啲即系矿物质之余，即系话红糖、黄糖啦呢啲冇咁精制嘅话，我会用半茶匙。咁你就喺嗰个糖嘅摄取度有得着，就摄少咗啲糖啦咁咯。 咁就係即係呢個大家要慢慢自己調節啦。咁可能有啲就係多啲礦物質啊，有礦物質就應該感覺上好似又多咗微量元素，好似健康啲喎。 嗱，你感覺上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建唔建議食咁多糖呢，就唔建議㗎嘛，係咪？咁、所以如果我哋只吸入少量嘅糖，咁又有幾多礦物質我哋可以吸收到呢？不然我哋專注翻落去食個水果、食蔬菜咁嗰啲我哋仲吸收得多咯，真係。 係嘅，嗱咁啊，蔗糖方面又點？係更加原始啊，定係點樣嘅咧？咁如果你真係一個蔗糖就拎佢烹調嘅話，其實係加熱之後糖其實係咪有所改變嘅咧？ 嗱，蔗糖咧其實都係一個咧嗰、那個嘅提煉過程係比較少噶，咁佢同紅糖啊、黑糖呢啲都係提煉個過程比較少。不過咧就係、是、因為紅糖啊、黑糖呢啲咧，佢係好結嘅，其實煮咗出嚟，咁、所以係應該講緊佢哋嗰個稀結度係唔同咯。 哦，係 啦，咁同埋個濃郁味道亦都有所分別嘅。咁但係三隻糖都係冇白砂糖會去到最終精製嘅。 咁如果加熱之後，咁個情況係咪會譬如吸收啊，甚至乎個糖分會唔會改變啊？有冇啲糖咧，佢煮完之後咧，其實個糖度係會激增嘅，又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啊？ 嗱，如果係呢啲所講，我哋話會有糖分嘅糖咧，其實煮咗出嚟嘅話咧，佢哋嗰個糖分會唔會激增咧？就係要睇下你煮咗嗰烹嘢完先咧，可能舉例煲糖水，我用十碗水去加一碗糖啦咁，係啦，咁啊慢慢我煮到咧我咧就煮到變咗仲有五碗喺度嘅，但係咧第二個咧就煮咗剩翻三碗嘅，咁梗係嗰個甜度唔同咗，個濃度唔同咗啦，咁係咪？係啦，咁其實就係睇你嗰個煮嘅過程。你会唔会要收汁啊？等等，而会令到嗰个糖，其实大家都系用咁多量，不过就系最终嗰个食物唔同咗，就系大家个结度唔同咯。 咁会唔会喺个烹调嘅过程入边咧，糖分会被蒸发噶？哦，我又举个例啦，无论系煮嘅定还是烚嘅定还是烧嘅，因为我见其实好多厨师咧，佢哋都中意咧。是因為糖咧，佢嗰個嘅燃燒嗰、個能耐好強啊，咁所以有陣時燒焦嘅糖咧，啲人又會變成另外一種風味嘅。咁喺呢，譬如呢啲咁樣轉化，譬如甚至燒窿咗個糖，咁又會有啲咩要注意咧？ 其實個注意就係因為其實糖咧係去到某一個温度咧，佢就會變咗做焦糖化。系啦，咁就係、是、其實就會出咗第二個味道，或者甚至乎再煮耐啲咧，就燒焦噶啦。咁燒焦咗嘅其實就有致癌物添啦，咁係啦。咁所以即係會去睇翻通常好多時都會用白砂糖去做焦糖啦，或者亦都有啲我哋食嘅硬糖啊，或者有啲糖你會見到咧，佢出嚟個最後嘅硬糖樣係令有發光噶。即或者我哋好細個成日講叫金絲糖嘅有啲，就拉咗出嚟咧，佢會有一個光澤噶，係啦。咁嗰啲佢哋用粟米糖漿，咁而去煮到咧加熱到去一個温度咧，其實佢已經會係有個叫做焦糖化，咁而變咗去第二個味，但係再 further 再去整嘅話就燶噶啦。 系啦，咁所以其实有阵时就系话，我哋想要咩风味啦，咁但系你加咗佢热而焦糖化咗，唔代表咗个糖会少咗或者多咗，其实会一样，只系个味道上咯。咁同埋亦都有阵时会知道咧，其实每个人个味道咧嗰、那个感觉都唔同。譬如有机会食冻嗰阵时咧，你又会觉得嗰个糖水，即系可能我煮咗一个热嘅绿豆沙，但我咧就今日唔想食热，我想雪冻咗佢食。咁其实热食同冻食咧，你个味觉去感应都唔同味噶。 嗯， 系啦，通常冻啲就冇咁会觉得甜嘅，系啦，热啲就会甜啲嘅，咁系啦，咁所以就会去有阵时嗰、那个甜度咧，我哋真系可唔能够作准，呢样嘢好甜啊咁，因为嗰个个人嘅感觉咧系人人都不同，系啦。 系咁，如果我想嗰一样嘢甜啲嘅，如果照 Vivi 头先个 theory 讲嘅话啦，可能啲嘢譬如热食或者暖食咧，咁因为我个感觉强咗，我就可以相对嚟讲落嘅糖分少咗。咁其实系咪可以话咁样嘅方法都会食得健康啲咧？ 都可以咁讲嘅，都可以咁讲嘅。咁同埋你话会唔会有啲煮咗会可能会甜咗？咁话通常都未必嘅，除非你收咗水啦，即系浓缩咗啦，叫系啦。咁但系咧有种代糖咧就会咯，一路加热咧就会变咗冇咗甜味。因为我细个我都已经开始用代糖，咁我真系试过煮一个糖水，谂住健康啲落代糖，点不知点解我成盎啊，真系成盎倒咗落去啊，点解一啲都唔甜嘅咧？咁最后大个先知道，原来佢系跟住火去煮食嘅咧，那个甜味系会消失嘅。 哦， 系啦，咁所以要去睇我哋包装嗰阵时咧，包装盒系上面有写明嘅。 系，咁啊呢个要留意。我都冇谂过系代糖，如果呢佢加热嘅话，系会点嘅？我又冇试过用代糖去到煮。 某一隻就會有嘅，係啦，咁嗰隻都好歷史悠久噶啦，嗰隻佢都寫明嘅，唔可以有火去煮佢嘅，係啦，咁但係現時有其他一啲新嘅，即係我上次都有提過有咩甜菊糖啊，或者咩稀小糖等等呢啲嘅咧，呢啲就直接有火都可以煮得，而個甜度嘅話咧，其實佢哋係比起一般砂糖咧高幾百倍噶，咁所以我哋只係需要可能攞幾粒沙粒仔已經等於一茶匙糖噶啦，咁所以咪變咗係我哋好好去運用佢嘅話，就可以又食到又甜到，但係就冇卡路里啦。 我又純粹另外又問多少少啦，其實小朋友有陣時好中意食嗰啲麥芽糖啊，麥芽糖嗰啲糖分咧，其實係咪又係超標得好犀利㗎？即係如果按照比例嚟講， 係㗎，係㗎，冇錯㗎，係啊。其實咧，仲要去知道翻咧，其實有好多都會知道。即讲话咩黑糖啊、红糖啊，或者系麦芽糖呢啲咧，比白砂糖有益好啲。咁但系其实世卫指引咧有一个嘅界别叫做游离糖噶。咁咧叫游离糖就系咧，会食得多会伤身，我哋要限制住，就话我哋每日嘅即系个 intake 呢个嘅糖分咧，尽量要去减低到去即系一个特定嘅份量或者盡量避免嘅，咁而呢啲糖包括係乜嘢嘢嘅咧？好多都唔知，個個都會話緊係白砂糖，呢個一定嘅。但其實除咗白砂糖，就係頭先我所提及過嘅紅糖、黑糖、黃糖、蔗糖啊，甚至乎係一啲嘅棕榈糖又好、椰糖啊、水果糖都係。个水果糖系要以咩形式呢？就系、是、如果唔系原过食，将佢榨汁嘅话，呢、這个都系属于游离糖。蜜糖亦都系属于游离糖，系啦。咁所以呢啲嘅话咧，都系其实列入为一 group 系尽量要少吃嘅糖。即系无论佢话哇呢只会多啲矿物质又好，点都好，都系喺世卫指引要健康嘅话，呢啲嘅糖尽量都唔好成日要食或者落得太多啦。 咁所以糖咧真系千变万化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以健康为中心。咁啊，糖咧就。少食太多为妙，甜少少我谂即系作为咪咪成日都讲啦，甜少少啊，氹自己开心都要嘅，但系就唔好过量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即系无需要避免嘅，除非你话我啲血糖真系失控啦，咁有人咁梗系尽量调整翻先，再去谂好唔好食下甜嘢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一般即系大家健康人士嘅话，都系要注意啦，呢啲食物都唔系一啲我哋日日需要食或者要食大量嘅，咁尽量就系即系有需要或者即系生日啊。或者是有些 party， 大家有些蛋糕啊，或者有些甜品吃下，那就不要成日都每日都记住我要吃一粒糖，或者我要吃下什么甜品呢，今天这样 是的。是的，大家留意住了。好，今天谈着这么多先，麻烦 Mimi， 拜拜。 好，麻烦，拜拜。

身为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话 Didi 喺度， 早晨 咧 Didi 你好啊吓，咁啊十九度嘅气温啊，咁啊天气之前咧先等阿 Didi 同我哋讲一讲咧就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好啊，今日都系行上嘅车龙啦吓，公主道过海咧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继续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啊，喺旺角道嘅渠务工程啦，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啦，同埋由广东道去尖沙咀嘅车都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噶。咁另外啦，将军澳嘅骏日街咧都系有工程影响啦，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嘅。咁尖沙咀都继续有封路噶，中间道啦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啦，同埋部分嘅缅甸道咧都系封闭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系啦，咁啊，交通朝头早咧个似乎情况都几好啊吓，不过咧我每一日咧就翻开新闻报章嘅时候都会睇到咧、都有唔少嘅交通意外，咁啊，所以咧即系各位驾驶人士啊，无论系任何嘅时间、任何嘅地方咧，都记住咧就系安全驾驶， 小心咯，同埋即系同前车咧要保持适当距离，呢句我觉得最重要。 系啊，斑马线啊，咁你就睇清楚啲啦，咁啊红绿灯又唔好冲灯啦，就算绿灯你过咗咧。你都要諗住，喂，綠燈都望一望附近先，因為可能你冇錯，咁但係可能有啲車又即係失魂啦，啊睇唔到原來佢哋嗰邊咧係個交通信號紅色啊，或者係咪有啲人又叫衝黃燈啊咁樣，咁所以咧就算綠燈咧，自己都唔好大安旨意，都睇清楚。 冇錯啊，咁尤其是係你拖住小朋友啊或者長者咧，你要知道，因為有啲好似你咁講啊，有啲失魂咧轉咗綠公仔咧都照衝嘅，我都見過唔少嘅。 係啊， 咁所以通常我都會停喺度，真係轉咗綠燈，啲車真係停曬，先至好過。系啦，安全嘅方法。 我自己驾驶嘅时候，有阵时行喺红绿灯前面停咧，我都发觉其实好多市民好醒目嘅。咁我就已经喺红绿灯之前就慢慢停啦。 嗯， 有唔少市民咧系等到我完全停晒、啊，佢哋先过。咁呢個安全意識好好啊！ 係啊，你知啦，始終都係香港地咧，地方又窄，係咪先？你過馬路都係危險喎！你頭先講一樣嘢，令我諗起一樣嘢啊！琴日一個同事問我，佢話Didi 啊，其實咧撞車咧好奇怪啊！佢問我，佢哋喺嚟交通部啦，佢話成日咧係咪咧多數都係啲轉彎位有交通意外？佢話我哋成日聽到咧龍翔道嘅嗰個位撞啦，即係轉彎位個螢輝台啦。佢話係咪通常都係彎位咧啲搶線啊，或者係睇唔到暗角位咧撞多嘅？咁我答佢我當然係啦，但其實咧平路套路講好多時咧，啲高速公路都唔係話轉彎位撞㗎，咁都會係有意外㗎嘛。 係好多時咧就係跟車太貼啦。係譬如套路講屯門公路呢啲咧，就好多時都係跟車太貼，因為你條路諗住揸嘅時候又爽啦，又或者自己又諗住，我今日遲咗幾分鐘，不如我俾多幾啖油追翻啲時間先。咁一有呢啲心態嘅話咧，就意外通常都比較上容易發生啦。 嚇，同埋佢琴日問開我咧，我諗起個係都有啲盲點，即係成日都撞，即係好似葵涌道天橋啦，即係近美孚橋面嗰度啊。啊，嗰個位咧一落去長沙灣熟食市場嗰個位咧，因為嗰個位就轉落去荔枝角道啊。咁啊變咗嗰個彎位咧，好多時咧真係有交通意外啦。咁同埋吐露港公路咧左轉上去咧，你應該好熟噶啦，左轉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 係 嗰個位近住污水處理廠又係成日撞嘅。 係，因為嗰度咧有啲交合位啊，咁有啲朋友一揸嘅時候一嚟我估大家可能都應該會熟嘅，咁但係有陣時你唔肯讓，我又唔讓，我啊諗住喂我大路喎， 係啊，依樣先重點。 跟住你啊小路，你要讓我喎，咁樣嗱，道理上咧係咁嘅，咁但係咧有陣時譬如大路出小路啊，或者小路出大路呢啲咧，其實就應該係大家輪住咁樣去到出嘅，大家就唔好諗住喂我大路，我係咁啄住前面架車，你冇位攝㗎啦，呢啲心態咧其實都唔好。 候，咁大家盡量去到，不如我行緊嘅時候，我就俾前面架車，即係左邊接過嚟又好，咁我後邊嗰架車咧又冇跟我咁貼，又俾其他車攝翻入嚟又好，咁你先至可以成條路咧係暢順，即係一個跟一個排好似啲豆咁樣啊排啊，係啊，一二一二一二咁樣排咧，咁啊會係好啲啦。 冇錯啊，我又諗下先啦，好似屋企附近啦，個青山公路嗰度啊，近住呢個麗城花園嗰度咧，因為咧有條支路轉上嚟咧，佢又冇紅綠燈，所以你靠直路，如果唔讓咧，直即係嗰啲小路轉上嚟，佢一轉右嗰位咧就係撞啦。所以有時聽到嘣一聲咧，咁原來又撞咗。 哎呀！ 即係你知有啲位咧轉上嚟係唔會有紅綠燈噶嘛，係靠你哋自己大路讓嘅啫嘛。 係咯，咁啊，所以今日咧都特別温馨提醒各位嘅駕駛人士。在转弯位的时候或者一些小路出大路呢让啊让是很重要的。 没错避免造成行上那些黑点位的交通意外。 是啦有黑点位呢又要小心那些八卦笼又不要想着八卦哎那边就撞了他们嘣一声自己就是打而大家利是。 这些又是常发生的啦永远都是龙翔到去荃湾撞车影响去观塘呢人挂着看龙尾都很长的。 是啊 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尽量避免不过我成日都讲小白哎人呢谁人呢没有八卦之心呢不过八卦得来呢要醒目咯。 是啊哎呀你这个真是重点八卦得来要醒目啊或者身边有人的话就到喂你帮我睇下嗰边发生咩事话返俾我听我又专心揸车。 不过又难啲喎唔夠自己睇咁过瘾喎应该。 你真係八卦。 咁咪八卦得嚟醒目囉好似小白你话斋。 係啊最紧要呢样嘢啊。 係冇错。 今日傾住咁多先。 好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啦吓。早晨啊 O, 出面天气点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出面嘅天气点啊 喂，听唔听到啊？你 听到啊？ 唔系好听到咁啊？ 哦，系啊， 我话系啊，系咪有啲窒啊？ 头先我就可能我自己有啲窒咗两下，你可以讲多次啊？ 哦，总之同大家讲声早晨。喂，今日阴阴天，麻麻地啊，天气方面咁，所以即系你话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可能喂做运动嘅时候咧，都啊未必即系有个太阳咁样照住咁样，或者可以吸收下啲维他命 D 咁样，但系调翻转头啊，你唔好以为阴天啊冇紫外线啊，都有啲嘅，不过就冇咁澎湃啦。理论上边 系、啊，你又讲得啱。有阵时阴天咧，我都见到啲女士咧系咁搽嗰啲防晒，我明哇咁样你都要搽，佢就话系啊，即系你头先嗰句啦，仲有紫外线噶。咁啊，查定噶嘛，千祈就唔好晒亲，甚至乎佢哋翻工咧，我见有啲有啲同事就系坐窗边嗰啲咧，佢哋都会查嗰啲防晒，即系坐窗边都会噶。 系啊，都真系晒到嘅，同埋公司 office 都有灯噶嘛。 系啊， 嘅同事都会讲。不过调翻转头啦，嚟紧都有机会迎嚟夏天噶啦，一定咁啊，即系大家落水玩咧就。嗰啲防曬用品咧，唔係隻隻都咁環保啊！落咗去海水嗰度咧，唔係每一隻都分解得到。咁大家如果愛惜個海洋嘅話咧，就真係嘗試揾一啲環保啲嘅防曬嚟搽，即係起碼分解得到咧。咁對個世界、對個地球、對個海洋都好一啲啦。 係啊， 希望大家都幫幫手呢一方面。 如果唔係啲魚咧，又游下水，佢哋你知佢哋都係用個鰓噶嘛，啲鰓咧就吸曬你啲太陽油。有啊，嗰啲成分喺度，对佢哋都唔好啊，呢个。 所以，总之大家好好地啦，对个地球咧，就有一个好嘅海洋生态俾大家享受一下啦。 喂，咁但系天文台话今日咧天气稍凉，系咪真系凉咗啲啊？如果冇太阳又加上，咁啊又系咪大风啊咁样啊？ 少少咯，我又觉得琴日朝头早咧凉啲，今日朝头早咧又冇咁凉喎。 系啊，琴日我记得20度啊，今日19度。 系咯，可能一度之间啊，有少少唔同啦。咁大家都要注意啊，一早一晚可能都凉少少啦，唔可以讲冻嘅，即系因为你都系讲紧19度、20度，同真系冬天你讲紧得9度啊、10度啊，都争成10度嘅距离。咁不过都系嗰句啦，保持身体健康都系重要嘅。 好啊， 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 好，唔该晒，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天气方面啊，早上多云，天气咧就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啊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今日都会去到大概24度嘅。咁但系呢个24度咧，可能真系好似阿 O 所讲啊，好似冇乜太阳。 样，所以呢个24度下昼嘅时间都会有少少可能啲风吹过嚟，有啲凉意啊吓。咁啊，吹和缓嘅东风，展望啊，未来几日气温咧就回升啦。咁啊，日间咧就温暖。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唔知系咪啲空气咧遮住咗个太阳啦吓。早上7:17嘅时间，有今日朝头早啊，晨光大学嘅周华山博士喺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大学呢个环节继续上堂啦，揾翻位导师出嚟先啊！今日有咧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我哋今日讲个严肃啲嘅议题啦吓，咁啊讲下情绪勒索咁样啊，或者情绪勒索啦咁样呢啲政治正音，总之大家明白。啊，点解会有一个情绪被人操控呢？是操控者的问题啊，定还是被操控者的问题呢？是比较深入啲，因为近排呢小弟呢就睇到一啲报章，咁都有啲感情问题、感情纠纷嘅时候呢，大家都喜欢用呢一个嘅字眼啊。咁啊，要交俾周博士啦，即係呢个领域嘅专家啦，同我哋去分析或者叫分享一下啦。遇到呢啲情况点算，而点先称之为情绪勒索呢？咁样交俾你讲啊，好唔好啊，周博士，唔该晒。 好啊，多谢阿欧。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题目啊，其实喺我哋嘅世界系非常之普遍嘅。咁我渴望呢几分钟对大家嘅生命、对大家嘅关系都有价值吓。情绪勒索系咩嚟嘅呢？咁其实系一位学者，1997年 Susan Forward 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嘅出嘅一本书嘅书名嚟嘅。佢嘅书名就叫情绪勒索啦，就叫 emotional blackmail 吓。咩意思呢？就系佢有一个好准确嘅定义嘅。佢系话，当我向你主动咁展示我嘅伤口，展示我有几痛，我有几惨，个目的呢，令到你内疚，令到你惊。然后令到你做一啲嘢去满足翻我嘅需要，这个就叫情绪勒索啦。即系譬如可能你会同对方嗰个可能你老公、你老婆、你伴侣讲，你咁冷漠嘅，你又话一世照顾我嘅，你而家变得咁自私嘅，呢类啦。又或者半夜我试过啊，呢个真实过啊，周华山试过12点一个学员 send 张戒手相俾我。隻手有啲血，一张相，然后 send 俾我，然后华山你唔使理我嘅，就系话华山你唔使理我，就系佢 send 张疑似自杀嘅相俾我。 啊，真系，其实谂到或者想象到嘅画面，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一朝头早，哇，唔系话晨早流流整啲咁嘅嘢，因为我哋今日呢个命题有机会系可以严重嘅，所以我都相对用啲严肃啲嘅字眼去讲，而且头先周博士都讲咗一啲，即系有一个学名嘅或者一个学术理论去 back up 住嘅咁样，再交俾你去多讲少少好嘛？唔该晒。 好啊，好啊，多谢阿欧提成，呢个系一个相当严肃认真嘅课题啦。第一样我想先讲先啦吓。其实在亲子关系，即父母和仔女，还有亲密关系，即伴侣关系，是极度常见的，极度常见的。通常我们用一些很扭曲方式去爱对方，其实很想得到的爱，其实个出发点呢，是很想对方爱我、认同我、尊重我、肯定我，但不懂得用一种健康的方式。通常是因为我自己低自尊、低自我形象、低自我价值，通常是我自己成长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得不到父母的爱，得不到家人的爱，所以我不懂得跟人去分享爱，也都不懂得去真的去尊重人、分享人，所以用了一种很扭曲的方式，甚至自杀要挟啦、情绪勒索啦，你不是这样我就反面啦，你就是这样我讲给你老板听啦，即是玉石俱焚啦，即是会用一些这么激烈的方式，那令到大家都很痛苦啊。那其实呢，各方都有责任的，即是如果你说是啊，周博士，我就是成日给我的嘟嘟或者家人情绪勒索啊，那如果我们持续给对方情绪勒索呢，我们自己都要负责任的，得唔得？基于乜嘢我会容许呢件事发生呢？得唔得？嗱，如果我哋持续俾人情绪勒索咧，通常系我哋唔懂得说不，唔懂得 say no 啦，冇健康界线啦，好想做好人啦，好想满足人嘅需要啦，好想令到自己好似黄大仙咁样啦，即系 有求必应啊， 系啦，有求必应啊，冇错啦。咁于是咧，就算明明对方一啲好唔合理嘅要求，无论 膽啊，一啲好過分嘅要求。但係裏面我自己好好自卑、好委屈，同埋太渴望被認同，於是就好無奈、好委屈咁啊。好啦，我幫你啦，但其實唔想嘅。 嗯。 然後幫完之後咧，自己又有抱怨啦。 系， 咁所以情绪勒索咧，呢个第一点我想讲下。第二点咧就有一个观念我想提出啦，呢个好劲啊，对我哋好有价值嘅，就受害三角系咩意思呢？就有三个角色嘅，一个叫拯救者，一个叫加害者，一个叫受害者吓。咁呢个又系另一套理论嚟嘅，就是叫 Carman Triangle，Stephen Carman 另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喺1968年喺美国提出嘅一套理论。他说几乎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曾经卷入去这个受害三角，好想做拯救者，好想去帮人。但结局呢，我总帮呢，其实是我的需要，不是对方的需要。譬如阿妈或者阿老豆不问情由呢就逼阿仔去读书，以为这样去帮他。或者老公老婆呢就逼个伴侣去做乜乜乜乜乜，以为是爱你，但冇问过对方需要，就踩入咗对方的私人空间、私人领域，甚至讲一些很难听的说话。我是你阿妈，我做什么都是为你的，你不要不自私啦，咁样令到个仔女焗住，即是好像要牺牲自己，而伴侣亦都有咁嘅情况。咁结局点样呢？结局佢会做咗对方嘅加害者，令到对方好委屈，而最终呢个拯救者咧，一定自己会成为受害者。最终佢就话：，嘿，你懒嚟扶唔上壁嘅，最衰都系我帮你啊！你睇你冇鬼用啊！我为你付出几多，你仲系咁啊！咁於是自己就受害，而對方通常咧就會嚟一句好凶狠嘅：我冇叫你咁做嘅，係你自己攞嚟嘅啫。 咁、 對方就崩潰。 係啊，係啊。 咁呢啲係我哋好常見嘅，特別我做好多夫妻治療啦，即係夫妻嘅轉化離婚個案啦，好多時哇，明明雙方好愛對方嘅，即係。你唔会揀一个你唔爱嘅人结婚㗎嘛。 啱啊。 结婚嚟玩自己㗎嘛，大佬。 冇错。 结得婚梗係想白头到老，执子之手，幸福快乐㗎嘛，係咪先？即至少有咁嘅意愿先啦、啊。但好多时候我哋冇咁嘅能力啊。 哦、 我哋结婚呢，我哋仲係带住受伤害嘅内在小孩。可能五岁嘅时候好受伤害，嗰、那个伤口冇处理到。我係带住五岁嘅能量去结婚啊。虽然我今年已经35岁或者50岁。你諗下，如果我带住5岁嘅能量去做生意、去结婚、去谈恋爱，咁呢个婚姻会点啊？当然就一锅粥啦。咁、 啊、 所以唔系我嘅错，亦都唔系对方嘅错，而系我童年嘅创伤或者伤口未清理，我就进入一个成年人嘅关系咧。咁、这个成年人嘅关系会伤痕累累，会容易出事，就会投射咗我嘅需要喺对方身上，得唔得？咁就容易造成咗啲情绪勒索，令到大家都好痛苦。 明白， 同埋呢度我停一停先，听下好、啊、你听到咁，你觉得点？ 入边都有好多新嘅议题出嚟啦。头先讲咗嗰个加害者、拯救者嗰三角形啦，我用纸笔已经抄低咗噶啦呢一个。咁可能往后深而更深要讲啲，同埋讲到内在小孩嘅需要咧，呢、这、一个又更加系另一个心灵上嗰个课题啊。所以咧，我都想停一停周博士。可能我哋今日嘅学习咧，可能要多讲少少之后咧，就等下一集再讲。如果唔系今日咧太饱满啦，个晨光大学，你点睇啊，周博士？ 啊，系啊，好重要噶啦、嗯。我简单讲几句个出路系乜嘢。 好啊，好啊。 要卖个关子啦，因为要讲两个钟噶吓。 系啊，系啊，我就系觉得啊，今日嘅命题我哋开到好宽广，但系咧，如果系咧，我哋可能要用晒成个晨光嘅节目去讲。咁当然啦，即系关于辅导或者情绪，亦都真系唔系短短每一个礼拜几分钟就可以舒缓到大家。我哋去翻头先个讨论原点先，周博士交翻俾你讲啦，唔该。 好啊，好。嗱，我喺网上我自己有无穷尽关于情绪勒索一啲免费嘅短片同文章嘅吓，咁、就第一。第二啦，嗱个出路系啲乜嘢？我简单讲几句先，可能我哋下一集详细讲。 好， 因为个出路咧就系健康界线 （healthy boundary）。 嗯， 背后系咩咧？自己责任，自己负。 系。 而个精髓系咩咧？照顾翻自己嘅内在小孩。好嘛，嗱，我简单讲几句吓，咁下个礼拜我可以讲啲具体嘅例子吓。情绪勒索最大嘅问题就系冇咗健康界线啦，即系我将我需要投射咗喺你身上，我扮好人，我以为我好想做我老婆嘅拯救者，做我女嘅拯救者，做我阿妈，做我阿爸嘅拯救者，但其实咧系投射紧我嘅需要，系我自己好需要被需要，甚至喺你身上创造需要，令到你依赖我。令到你不可以离开我，其实是我自己内在很脆弱、 嗯、 所以我那种爱呢令人反感的，我来帮你令到你觉得很不被尊重，即是不问情无端端在你家门口出现，无端端上班执碗汤执个礼物给你，但你都不喜欢的，就是这么要你要， 仲话我爱你啊，我为你好啊，嗰种我为你好咧，替天行道咧，令人非常反感，即其实系一种好自我中心嘅行为嚟嘅。因此个出路咧就系、是、健康界线，就系、是、我哋要有翻自己嘅界线，亦都明白有啲乜嘢嘢系我有冇问过对方认同先。呢、这个系非常非常重要嘅吓，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要懂得讲出我哋情感嘅底线啦。嗱，如果我唔懂得为自己界定我嘅健康界线咧，其实我做咗帮凶，我无形中系纵容紧、鼓励紧对方踩入我嘅世界，因为我唔识得 say no 啊嘛，佢咪系咁将佢啲情绪垃圾倒落我身上咯，然后我仲以为咁样系我去硬食。结果我又辛苦，佢又令到佢更加包，即系包庇纵容，令到佢变得越嚟越霸道。喺屋企人关系非常常见嘅，我听过无数人就话：阿妈好难顶啊，佢成日就逼我点点点点点点。其实因为我哋唔识 say no 啊嘛，同埋我哋唔识得让妈妈收到我哋自己嘅需要啊嘛。妈妈咪以为我要爱你，我咪为你做晒所有嘢咯。你四十岁，你旁边爱你都要等我及下。睇下個伴侶係邊個，要經我同意等等等等，因為我一路過分地愚孝啊，嗰種孝順咧係冇咗界線嚇，咁所以個出路就係我哋首先要照顧翻自己內在小孩嘅需要，而唔係將我需要投射喺對方身上，仲係好享受對方照顧埋我嘅需要嚇，咁所以依、這個即係、就是、為自己生命負責任係好重要，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會即係負埋對方嘅責任。以为为对方好，结局又会只会令到对方更加不负责任，对方又拒绝成长。咁、嗱，当然啲咁重要嘅课题，我哋可能要慢慢再倾。 要啊， 但我今集我希望先讲几个基本嘅重点。所以各位听众，你听到嘅时候咧，一方面你可能系啊，我屋企有咁嘅情况啊，我同我伴侣、小朋友、阿妈、老豆就系咁。咁其实系有出路嘅，有方法嘅、我哋可以更加健康、更加快乐嘅。咁今日我先提呢个几个基本嘅要点先。阿欧，你觉得点啊？ 我好认同，同埋都亦都接收到，系啦，正所谓用翻啲年轻人嘅说法，收到你啦，咁样周博士咁啊。下集我哋再关顾下，即系呢个情绪勒索嘅一个议题，好嘛？唔该晒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多谢晒，下集再倾，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同海关进行联合行动。国安处寻日在九龙和港岛区拘捕两名分别38岁和50岁的男子，涉嫌管有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說，根據法庭手令搜查兩名被捕人的住所和辦公室，檢獲懷疑煽動刊物。調查顯示，兩人涉嫌管有多本具引起他人憎恨或藐視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香港司法，煽惑他人使用暴力，以及慫使他人不守法的煽動刊物。有關刊物亦相信和較早前已審結的煽動案件有關。警方提醒市民，管有煽動刊物屬嚴重罪行，首次定罪已經可以被判處監禁1年和罰款2000元，其後定罪可處監禁2年，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警方拘捕一名18岁男子，怀疑同铜锣湾中央图书馆内有一名女子裸露身体的片段事件有关。警方话，上星期二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指有人发布一名女子怀疑在一间图书馆内裸露身体的片段。警方调查后，相信一名男子曾经在今个月初将相关的片段上载到社交平台。昨天在湾仔区拘捕一名18岁男子，他涉嫌未经同意下发布私密影像，获准保释，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最快下星期到访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普京上月表示已经就习近平访俄达成共识，不过没有交代习近平可能到访的日期。在北京，外交部应讯时未有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按照惯例，官方外访的公告是按双方协议同步协调，准备好先会公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多云，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近油丽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桥面灯位较为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的路面方面，现时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至彩云村那段就较为繁忙的。至于新界啦，屯門公路去九龍，由屯門大會堂一路去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都是多車的。還有就是沙田那邊的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去九龍近住新城市廣場至到進景園段，現時交通繁忙。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即刻申请同绑定付款方式啦！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按金同行政费全免。青沙管制区会率先喺5月7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陆续推出。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二台话你知。 巴基斯坦人的飲食经常都会用到不同的香料，所以大部分的菜式的味道都非常丰富的。 他们常用的香料包括豆蔻、丁香、肉桂、肉豆蔻、辣椒、孜然、月桂叶和姜黄。 其实不止煮餸的时候会用到香料，连煮奶茶的时候都会用到。 巴基斯坦的香料奶茶是一种加了盐的奶茶，做法就是将热牛奶加入红茶，还会加上海盐、小豆蔻、肉桂和果仁碎。 这种香料奶茶流行在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当地人每逢冬天就特别喜欢喝。 虽然香料奶茶源自于巴基斯坦，但是后来传入了其他的东南亚地区，慢慢也都发展出不同风味和煮法了。 想知道更多有关少数族裔的资讯，那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6点至8点的 Beautiful 新地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导演张黎想传达的输赢观，并非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是有利他人的共赢精神观念。这个才是输赢想给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赋予的时代注解。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1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6%，咁啊算系都暖啦，亦都唔系太干啊。早 清凉， 清凉啊，天气稍凉啊，多云啊嘛，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算系干燥、啊。 系， 咁最高气温咧，大家可以着 T 恤啦，24度， 系 吹和暖嘅东风啊。望望未来数日咧，气温回升嘅，日间温暖嘅。 嗯，咁啊，琴日咧曲叫做告一段落啊，啊应该用咩啊？即系完结嗰啲圆满结束啊， 圆 满结束啊，呢个字好啲啊。咁啊，即系呢个奥斯卡金像奖啊、嗯。喂，钟哥你都好醒目、啊， 哇，呢、 這个 真 系 要拍手啊！ 琴日好似系 好厉害， 100%啊， 系咯， 全中啊！ 哇，有冇啲 number 过下嚟啦？不如 你如果你需要 number， 你睇嗰个处境剧啊嘛，翻屋企嗰个啊，佢咪成日话佢自己中嘅，睇嗰个啊，我呢啲系我嘅。即系 电影爱好者系嘛， 电影爱 好者系啊， 推敲一下啲奖项，花落谁家？下一次推敲我就可以系咩噶啦？香港嘅金像 奖啊， 推敲上过啦。 好啦，咁啊，讲讲重复多次啦，呢个奥斯卡嘅得奖名单啦，最佳电影咧就系《奇异旅侠：挽救宇宙》啦，咁呢个亦都系最佳导演啦，咁啊，女主角、女配角都系佢噶啦，咁样咁啊。杨紫琼啊，即系 Michelle 攞奖嘅时候咧，都多谢香港电影去孕育佢嘅出道、啊。咁、发现咧，细个嘅时候都睇好多杨紫琼、啊，睇翻之后系啦， 王家师姐啲 系啊，哇！你去呢个年代啊，系咪？我谂住卧虎藏龙咋，或者吴宇森嘅剑雨咋咁样。 嗰啲已经唔系即系真系香港制作啦， 都系香港导演噶。 卧虎藏龙就李安啦， 系啊， 台湾地区啦。咁杨紫琼第一套，如果我冇记错啊。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貓頭鷹與小飛象》 哦， 就洪金寶， 我好細個嗰陣時， 係啦，就應該係嗰部係第一部嚟。 我都有睇過嗰部， 我都有睇過， 以為個戲名好似好小朋友咁樣， 係啊係啊， 點不知 打噶嘛， 係啊，都係有少少警匪元素。 我就話講皇家獅子好似唔係楊紫瓊啊，皇家獅子好似係楊麗清，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當年另一個嘅即係打嘅女星。係 近年大家認識再多啲楊紫瓊啊，除咗呢一部即係奧斯卡嘅猛片，當然要數翻超級英雄電影啦。 嗯， 係啊，呢個上戲入邊啦， 上戲啦 有出現過啦， 或者另一套荷里活嘅製作就係嗰個 我的億萬富豪， 我的億萬富豪男友係 啊 係啊， 嗯，咁佢就做媽咪 做媽咪嗰個 嗰陣時，我一睇。睇到我的亿万富豪男友咧，吓杨紫琼已经要做人哋妈咪啊，咁样，但系佢又冇乜所谓，咁即系演员咧，即系可以， 其实真系冇乜所谓， 好多面向嘅咁样，亦都可以接受好多挑战咯。你见琴日杨紫琼攞奖好靓噶嘛，但喺电影作品入边咧，佢都系披头散发同埋呈现， 真系一个师奶啊， 系啊， 一个师奶 feel 嚟噶嘛， 都唔系咯，直情有啲阿婆 feel 添啊。如果我去形容或者嗰一种嘅衣着啦。嗰一種嘅衣著有啲碎花式嘅，即係衫衫， 有啲殘破感喺度啦。 係啦，係啦，咁樣咁啊 ，anyway 真係演員呢啲， 咁啊，總之攞獎啊，開心咁樣。咁啊，鐘哥估到曬，嚟緊又要估呢個金像獎。不過琴日咧，金像獎都可以值得講到一個，就係補完翻咧，講翻呢個影帝班頓費沙。其實我哋琴日講啦，話瓊呢個作品都好難演之餘咧，戲裏戲外咧，其實都發現呢位男演員咧都好多唔同嘅經歷啊。 係啊，咁啊，之前咧就。是同一个的导演会记者会记者会的主席可能有一些性侵的一些新闻 被人性侵 之间的来来往往当然呢这些就公有公说婆有婆说两家都有自己 的说法说法那些样但是中间他真的停顿了很多年由原本是泰山甚至乎那時媽咪就是咩《盜墓迷城》系列，一線男星嚟噶嘛， 《盜墓迷城》第一部咧。我好中意睇啊！嗰陣時 係 第一次有木乃伊元素，跟住嗰啲木乃伊仲可以喐啊！ 係啊， 跟住我記得《盜墓迷城》 正面對決喎，《 盜墓迷城》2003有一個畫面係即係正義嘅軍團同埋喪屍嘅軍團咁樣， 係 啊，打交噶嘛！ 哇，好誇張 啊！好震撼啊！ 我哋經常提嗰個演員 The Rock 啊， 係啊， 阿巨石強森 都係佢引入去對 Mommy 系列啊嘛。 第一個就係佢介紹啊 The Rock 入去話，不如。 過嚟演呢個角色啦，咁樣嘅。咁即係之後佢就一帆風順啦。 The Rock 嘅伯樂啦，可以咁去形容啦，係嘛？ 咁跟住突然之間就去到第三集之後就消失咗啦。咁中間原來之後就冇人知咩事啦。原來中間就發生咗咁多事，即係包括咗佢之前嗰個新聞啦。咁然後就佢嘅情緒上出現問題啦。咁好多事加加埋埋行咗好多年，差唔多有十年嘅光景。之後佢先至講翻出嚟，咁但係佢出翻嚟嘅時候，可能喺一啲作品裏邊都可能係做一啲配角啊，咁或者唔係咁起眼嘅，但係佢都繼續行。去到《瓊》呢一套電影嘅時候咧，佢先至翻翻上嚟一個一線嘅地位，所以佢條路都真係比較崎嶇。但係去到最後，今年奧斯卡好多個得獎人上去嘅時候都係講嗰句：唔好放棄夢想咯，即係你只要個夢想一路堅持住。咁佢始終有一日會出現，即係好多個上去都係提及過呢個課題。 咁希望可以延續落去啦，好嘅電影作品。咁當然啦，即係香港政府都見到啊，其實香港嘅電影開始越嚟越蓬勃咯，或者好起上嚟。譬如你見到打官司嗰部戲啦，哇，又過億喎。咁與此同時，即係琴日政府部門都有發文啦，即係都感謝翻楊紫瓊去啊，多謝啊香港呢個電影地方咧係可以孕育到好劲嘅明星咁样啊，跟住琴日即刻出好多唔同嘅支援，因为咁啱就系即系呢个影视展啦，系啊影视展啦，咁啊政府支援影视界咧都有啲重点，可以提携下啲后辈啊。意思系咩？譬如有个薪火相传嘅计划啦，咁啊邀请啲具资历嘅导演咧做监制，咁啊火拍啲新嘅导演啊开戏咁啊，每部电影个资助额度都大，有900万嘅，咁成功配对呢啲师徒配对咧，咁又。十对咁呢度政府都攞咗9000万出嚟做 一亿噶啦， 系啊，咁啊原有嘅首部劇情片亦都会有啦，咁啊首部劇情片又系大概有专业组咧去到800万嘅一个资助嘅金额咯，咁啊俾你拍商业片嘅，但可以俾你拍商业片啊吓，咁亦都咧嚟紧会有呢个支持本地电视台啦，跨领域嘅合作啦，咁啊呢个咧细则就稍后再公布俾大家啦，咁不过都见到系开紧啲新出路嘅，咁你见有票房啊，自然个市道又会蓬勃， 又可以多元化啲咧， 其实仲有好多可以优化嘅空间嘅，不过一步一步嚟。即係當然話，而家不斷可以擴大嗰個嘅金額或者嗰個方位，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譬如業界，即係作為業界咧，咁永遠都係講嗰句，梗係會貪心，想攞多啲，攞多啲。但係咧，我覺得而家一步一步嚟係一件好事嚟嘅，一步一步嚟。咁仲有好多地方咧可以再優化啲。 係啊， 因為成日話譬如獨立製作嘅電視劇。是一个即是值得去栽培的地方的，因为随着串流平台的开始呢，咁其实同埋咁多人去适应呢，其实独立制作的电视劇都可以即是不妨睇多一眼，可以培育一下呢方面嘅制作人嘅， 系咁啊！琴日入去影视展咧，发现咧十部戏咧，有9部都系古天乐啊，另外2部系林家栋啊，吓，再另外2部啊张家辉啊，吓，咁啊，内地有啲朋友都会讲嘅话啊，香港依家系咪得翻50家嘅演员啊？咁啊，并不是嘅。其实琴日都见到好多新嘅演员去抬头啦，或者新嘅演员加入去当中，但系你冇计啊，卖片花真系要卖啲大名嘅，系啊，咁你喺个 poster 嗰啲真系有啲大名嘅人出现咧，咁先有投资者啊嘛， 系啊， 因为你琴日嗰啲活动系有啲创投嘅意味噶嘛，系咪先？可能部戏已经进行到90%，争一成嘅资金先完成到，咁啊冇计啦，要摆个古老板出嚟啦，摆个古天乐出嚟啊！ 我成日都系嗰句，即系譬如话早兩日咧，阿梁朝偉未攞獎嘅，跟住咧，我見有好多留言咧，就當然係即係話恭喜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話，哇老啦咁樣，叽哩呱啦，即係用年紀去劃分。我成日都係講嗰句，一個演員，如果你用個年紀去劃分佢咧，其實你唔係話緊佢啊，你係睇低咗自己嘅欣賞能力嘅啫。演員唔係用年紀去劃分嘅，演員係用能力去劃分嘅。即係究竟佢能力值係幾高，唔係佢嘅年歲係幾高啊？即係當然咧，你作為年青嘅觀眾，佢老啦，唔係我嗰代嘅咁樣，咁你咪睇翻啲後生嘅咯。咁冇人叫你去睇佢噶嘛。咁佢點解可以去到屹立不倒咁多年？佢有個能力值咯，咁如果唔係嘅話，咁點可以行咁耐嘅？咁如果即係又係講嗰句，再用話呢個老嗰個老係你可以咁樣睇， 但是你不是话紧佢，你只是贬低紧自己，你冇料，唔识睇戏，你先至会用呢啲咁样嘅角度去睇嘅啫嘛。 呢、這个我都认同嘅、嗯，电影咧，尤其是香港电影咧，从来都系商业主导嘅。 全世界都系嘅， 系啊，太弱刘强亦都系真事啦，系咪先？即系得咪继续有得拍咯，唔得咁咪可能冇噶啦，下个人拍咯，系咪？ 系香港先咁得意噶，香港嘅观众啊，即系我够胆讲，全世界都系好尊重一啲前辈演员，同埋咧。是无论任何年纪的演员都有他自己的戏魄的。 是啊是啊。 是香港不断说、哎、你老了走了。是香港的观众才会这样的、哦。其他不会的，很奇怪的。 哦、可能真的 要,、嗯、要教育一下咯、嗯是啊是啊。是啊。 一部戏呢它有不同角色的嘛。戏、嗯、就是世界的现实世界的一个反映来的嘛。嗯、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面有不同年纪的。其实戏里面都一定要有不同年纪的。 是 啊。不过、啊啊、发挥呢真係唔係用年紀去到衡量。 不過講咧年齡呢樣嘢咧喺電影圈咧都有趣喎。琴日咧咪揾翻阿關繼威啊，係啊攞獎咧。咁有一個幕咧就係、是、佢原來咧同呢、這個奪寶奇兵夏利信 福啊， 係 啊。 哇！當年還是一個小孩子嘅時候，攬住阿夏利信福咧。琴日有一個畫面咧， 攬翻住啊， 就有一個神同步嘅攬翻住夏利信福。跟住咧又有啲媒體咧揾翻咧阿關繼威咧，當年。就拍香港电影《无限复活》啦，咁咧就同郑伊健一起拍噶嘛，啊，我觉得郑伊健个样依家又系 咁样， 又系咁样，即系后生个，但系嗰阵时明明系关佢威后生个，即系郑伊健，即系几有趣，我觉得呢啲先系咧个演员嘅平衡时空啊，系咪先？ 如果冇记错咧，我最早期睇阿关继威就两部，一部就《夺宝奇兵》啦， 系啊系啊， 另一部咧，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叫做《小魔怪》嘅。 哦， 即系讲嗰只怪物，嗰只细细地 美国嗰只啡色白色嗰只好大只耳仔嗰、那个， 系啦系啦系啦，嗰个其又又系一班靓仔噶嘛， 两集噶嘛，好似 我唔记得啦。 总之佢有份成为一个靓仔系咪？ 我好似记得系佢系其中一个嚟嘅。 OK， 跟住之后咧，即系当然咧，我成日话童星跟住行嗰条路就好难行嘅。 嗯， 即系当佢去到青少年阶段咧，即系大唔大细唔细嘅时候就最难行。咁嗰阵时佢就去咗嚟咗香港就拍咗一部啦。 系， 咁跟住之后，如果我冇记错又系，佢就转战咗幕后嘅。 哦， 跟住后就离开咗香港去咗荷里活发展咁样。 系咯，你谂一下，即系一个演员。嘅生涯或者工作嘅地方或者演出嘅地方都有咁多种啦、真係好唔同嘅、所以演员 生都已经系一部戏 啦、可以好多样性嘅，唔好俾啲框框框住自己。当人可以活到百二岁嘅时候呢，究竟点先为之老嘅演员呢？可能五十岁先係啱啱起步呀、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心，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剑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直步苍天都里，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不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早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把往新一章去追， 天只可道便只需剩下窝心的你共同行走千里路径也会成为乐趣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删除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张去追走失了成一个面对惶恐不走进历史国度里岁月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生趣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最坏的结局粉碎捉紧你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叶坤加上咳新风的百二岁啊， 嗱，而家香港大家都可以除口罩出街啦，咁但系我自己搭车嘅时候都见到颇多人去继续都系戴住呢个口罩， 我都观察到，系 啦，咁有可能好多原因啦，一嚟即系真系入咗好多存货啦，其实我自己都仲有好多存货喺度。我都頭痕緊嘅，因為我嗰隻就比較難去到有其他用途。好啦，咁唔緊要。咁但係其實咧喺其他地方，包括譬如日本啦，咁今日3月14日白色情人節嘅時間咧，其實佢哋尋日開始咧亦都唔需要戴口罩啦嘛。即係尋日開始已經係呢一日嘅嚟臨啦。咁有啲人就話：喂，係咪我嚟迎接3月14日啊？係 喎，喂，白色情人節喎， 係啊， 咁啊 happy 下先。 咁啊可以見到大家嗰個咁 雖然唔知有咩咁 happy， 雖然唔知有咩咁 happy。 就算你今日冇乜嘢安排咧，唔需要。擔心嘅，因為每一個月嘅14日咧，都有個唔知咩情人節、 哦啊，有啲係黑色啊，有啲係啊， 總之每個月嘅十四， 每個月十四號都係一個情人節嚟嘅。 黑色好似好窄咁樣， 唔係佢有個意思嘅，係咪、啊、有意思嘅？每一個月嘅14日都有一個情人節，有唔同嘅內容咁樣，好奇怪。 呢啲係消費主義抬頭啦，好明顯。 呢個係啊， 你一個月行到月中嘅時候，趁你啲錢又未使曬，咁喺14日、15日嘅時候鋸你一筆咯、啊。 因為譬如日本佢哋製造呢個3月14日白色情人节的时间是即大家上网都找到因为他们那些叫做朱古力商、 啊 要搵钱嘛。那你2月14日的时候所以他们的传统就是2月14日就先等女仔买晒一粒朱古力啦。跟着就送回给个男仔送给个男仔。那么男仔呢 ,3月14日就要回禮，即係有啲咁樣嘅嘢嘅。 所以其實每一個生產商都可以諗㗎，譬如我出沙甸魚嘅都可以諗㗎。每個月嘅13日沙甸魚 日 情人節都得㗎。點樣啊？咪大家逼埋一齊咯。 係啊。咦？咁似乎沙甸魚嘅時間可以按照住呢個唔係日期喎，係時間喎。朝頭早沙甸魚逼緊逼車嘅時候，沙甸魚 time 喎。 你講沙甸魚，朝頭早好耐冇 食沙甸魚啊！ 又俾你，又俾你講出嚟。 我耐唔耐就食沙甸魚夾麵包。 係啊，但係沙甸魚越賣越貴啊。係 啊， 依家好似17-18元一罐。 所以有陣時咧，我就望住啲沙甸魚罐頭嘅時候咧，我就喺度諗啦，我食得個沙甸魚，再加啲麵包，麵包又唔係平喎。 嗯， 我买到个饭咯， 系啊，类似啊， 所以喺茶餐厅有一味餸咧，我觉得真系一个经典啊。嗱，油麦菜你食得多啦， 系啊， 豆豉鲮鱼你又食得多，豆豉鲮鱼油麦菜你真系估佢唔到， 豆豉鲮鱼油麦菜， 但系冇啊， 有呢个餸噶嘛， 咦系喎，啲油麦菜再切得碎啲噶嘛， 系啊，咁攞埋又炒一炒，又系一个餸， 依家好贵啊，你知唔知喺大排档食一碟豆豉鲮鱼油麦菜80-90元， 因为豆豉鲮鱼系第一个价格飙升嘅罐头啊嘛。 点解咁贵啊？点解咁贵？即系有阵时同爹哋妈咪食饭，佢蒸条鲳鱼都系40-多元。有阵时街市临收档嘅时候，你食罐到又系30-40元一罐。 即系街市咧临收档嘅时候咧，甚至乎你买嗰啲班啊。 班大家都諗住係怪怪地啦。其實你買班咧，有陣時$50咧，或者我有平嘅時候見到$40咧，都已經有一條咧，其實唔錯，即係生勾勾嘅新鮮咁樣嘅。 可能差唔多份，或者嗰啲樣班嚟嘅。 係啦，係啦，咁嗰啲係嘅。咁但係都叫班，美其名都叫班。咁你同一個罐頭比嚟講。咁你梗係有條生勾勾嘅魚會好啲啦，咁但係佢個價錢呢， 因為佢冇落豆豉囉， 因為佢冇落豆豉囉，上一層去街市買乾貨就有豆豉㗎囉， 真係啊，即係唔同嘅，唔同時間唔同啦，總之今日白色情人節。 另外一樣嘢呢，其實罐頭一直講開先講埋，就係、是貴嘅話係咩呢，就係嗰啲午餐肉同五香肉丁、五香肉丁其實係一個呢幾容易去到令到大家配搭嘅，例如你五香肉丁我有個好簡單嘅湯底，嗰啲五香肉連埋啲汁倒埋落去，跟住個五香肉丁咧，其實個就放喺嗰啲肉咧，就放喺個面嗰度。你加米粉又得，加米線又得，咁其實已經係一個好搭、好百搭嘅午餐肉都係噶。其實你拎去任何煮法，其實都係一樣。但係呢個罐頭咧，最近都發覺咧，佢其實暗瓦地加價都加得幾犀利。咁所以咧，真係冇辦法啦。呢、這個大家要嚇就住嚟食。 佢冇暗地裏嘅 明目張膽嘅。 通常咧，點解我要加佢暗地裏咧？啲即係嗰啲賣超級市場嘅地方咧，通常佢都係減價嘅時候，就要加價嘅時候，永遠都係咧走唔甩呢個法則， 或者用嗰啲方法咯，買二送一咯。但係講真，即係你作為一個普通嘅家庭，你買三罐豆豉鯪魚喺屋企擺定，咁同埋呢啲嘢，你又知道食得多無益噶嘛，係咪先？即係始終入邊有啲醃製啊，或者鈉含量都會超標啦。你一罐喺屋企看下門口 OK， 你有三罐就未免太多啦。 就係話以防萬一咯。 系， 突然之间我呢几日冇嘢食喎，豆豉鲮鱼， 同埋人咧有阵时会谂噶，譬如打风嘅时候会冇得出街啊，但系发觉香港打风咧， 你都系会出街， 好多地方系都系会开啦，然后大家都系会出街啦，好奇怪，唔好成日谂住打风嘅时候要囤积几多嘢啊，冇用嘅呢、這个谂法， 系啊，咁啊，所以唉冇办法，但系唔紧要，嚟紧咧。又有消費券啦， 係啦， 消費券可以俾大家咧囤積下呢啲日常生活用品啦。到時你買幾罐豆豉鯪魚就可以疏爽啲啦，咁樣啦。 講下講下，小白堅持唔到你想講嘅嘢啦， 下次啊， 冇咗， 係啊，唔緊要， 唔緊要，忍唔住要講罐頭啊，你知唔知啊？ 好，咁啊睇睇個天氣啊嚇，今日咧早上都係多雲嘅，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啦，同埋乾燥啊，最高氣温咧大概24度啦，吹和緩嘅東風。展望啦，未來數天咧氣温回升啊，依家咧19度氣温，相對濕度咧75%。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底線。 俗成又強調，聯合國仍然完全致力於履行協議同埋促進俄羅斯糧食和化肥出口的努力。俄羅斯和烏克蘭在爆發衝突後影響糧食出口，兩國在去年7月在聯合國和土耳其的斡船下達成黑海糧食協議，協議在11月延長後將在今個月18日到期。警方、国安处和海关进行联合行动。国安处寻日在九龙和港岛区拘捕两名分别38岁和50岁的男子，涉嫌管有煽动刊物，违反刑事罪行条例，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根据法庭手令搜查两名被捕人的住所和办公室，检获怀疑煽动刊物。調查顯示，兩人涉嫌管有多本具有引起他人憎恨或藐視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香港司法，煽惑他人使用暴力，以及慫使他人不守法的煽動刊物。有關刊物亦相信與較早前已審結的煽動案件有關。警方提醒市民，管有煽动刊物属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已经可以被判处监禁一年和罚款2000元，其后定罪可处监禁两年，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5点，跌5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6美元，卖出1910.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33.1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74，人民币6.848， 英镑对美元 1.216， 欧元对美元 1.072， 欧元对美元 0.66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一两度，预测本港早上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新界區的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油田西路快線有交通意外，現在龍尾排到去朗天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油田西路快線有交通意外，現在龍尾排到去朗天路。較早前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裡面有壞車，雖然拖走了，但是仍然影響到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這個時間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八鄉路。就是大欖隧道出九龍壞車拖走了，現在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八鄉路。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馬會大樓，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車龍就過了匯景花園少少。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去紅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小瀝源。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車，龍尾虎山道橋底，後少少那段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比較擠塞。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的律倫街一段車多，龍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擠塞，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排到康莊道橋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青山公路的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住珠海學院就擠塞，出九龙方向排到去三圣村，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在黄金海岸商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带就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仔坳。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挤塞，龙尾排到万公屋路。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有一种福气叫平淡，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有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呼应电影当中人类经历过劫难之后对平静生活的渴望，这一首电影主题曲道出生活能够无风无浪，心态能够平平淡淡，已经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 作曲编曲监制彭飞，填词王海涛。上榜五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号召全港喵星人、汪星人扮靓靓，为港台庆祝生日。 为庆祝公共广播95年，诚邀各路猫奴狗奴发挥创意，为宠物精心打扮，参加公共广播95年，一世睇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 打扮自靓自出位嘅毛孩，仲有机会上台行 catwalk， 角逐最佳造型大奖。 3月20号就截止报名，详情即上港台网页、Facebook 同 IG 专页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啊，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啊，一个礼拜过去了，同翻 Kenny 倾偈啦，哇，成个市况咧翻天覆地咁去改变。虽然琴日港股有得升啊，升376点啦，咁啊憧憬咧联储局啊，转为鸽派，因为咧美国方面啲金融机构咧就比较难搞啲啦，咁样特别系讲紧直谷银行啦、资不抵债啦，咁好啦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审时度势，此时此刻个股票局势或者个股市局势点样去睇呢，交俾你去讲啦，唔该晒。 系啊，嗱，其实就系头先提到啦，嗰个直沽银行嘅事件啦，咁啊，本来就系大家都有啲担心，就系美国方面咧嗰个加息嗰个系即系时间啦，同埋嗰个系步伐方面咧都比预期可能要长啦，同埋都进取嘅。不过咧就突然间峰回路转啊，发出咗呢个直沽银行方面嘅问题啦，咁同埋佢由呢个系集资，因为佢提出咗呢个20几亿美金上面一啲系集资嘅计划啊嘛。到呢個咧就係嗰個宣布咧就係破產咧，就係好短時間48小時裏邊咧，好似睇戲咁樣，就已經咧就係嗰個劇情就發展到去咧係要係呢個係清盤啦。咁就不過當然啦，就係個問題就係聯儲局亦都好迅速地咧就係或者係美國方面咧政府都迅速地咧就係出嚟回應啦，就係話會係提供一定嘅足夠嘅流動性啦，令到銀行方面咧就係啲存户可以即係獲得係保障啦，攞翻啲錢啦，咁啊希望。可以化解這個事件嘅，咁而呢個事件咧，亦都導致到頭先你提到啦，就係話大家可能會係即係憧憬咧，就係聯儲局方面咧嗰、那個加息嘅情況咧，喺3月份咧可能有機會咧就停一停先，睇一睇個事態嘅發展係點變。咁然之後咧，就到呢個係4、5月嘅話咧，可能就算再加嘅，可能都係加0.25%，因為之前咧你睇翻美國嗰啲經濟數據嘅時間嘅話咧，尤其是通脹數據咧，大家都會擔心咧美國會唔會係要恢復翻一個比較進取啲嘅，可能佢一加加0.5%咁樣嚟到，之前我哋未去到加到0.25%噶嘛，咁啲數據可能顯示咧有機會加翻0.5%都唔出奇嘅，咁就而家可能有機會舒緩，所以你見到咧第一就係話個美匯指數啦，就係回軟翻少少啦，104啊，咁另外就係嗰個債息上面嘅話咧，亦都係落翻啦，咁因為亦都有原因就話大家擔心個金融風險嘅問題啦，所以就多咗人喺啲資金就走去美債度避險，所以美債就上升，導致到美國個知識率方面咧就落翻嚟嘅，咁就有出現呢個情況嘅。 咁啊鏡頭一轉咧，問一問啦 ，Kenny 另一樣嘢，碧桂園啊，即係呢個名咧，即係近排成日聽咧，但係又話供股又成咁樣，好多新聞啦。咁而家佢又有即係發呢個刑警啊，咁就話有機會咧就係即係去年嘅盈利咧就會由轉蝕啊，逾55億元人民幣添嘅，咁但係佢又交咗成70萬套房屋出嚟嘅咯，咁但係究竟點樣睇咧？佢多多新聞，有啲係好嘅，有啲又唔好嘅，咁應該點樣睇呢一個？特別係一啲內房物管股啊，咁應該點去睇呢一個板塊咧？ 其實去年咧嗰、那個情況虧損咧就好多內房行業上面咧都係會有一個出現嘅情況嘅，咁因為最主要就當然啦，大家知道去年就係 好多內房企業方面都面對嗰、那個財政嘅困難啦。第二就係封城啊，第三就係話交樓嘅進程方面咧，亦都係可能受到咗延遲咁樣。再加埋咧，就其實有啲你睇翻貴源方面啦，都有講嘅，就係嗰個減值啊，咁啊物業項目減值啦，同埋匯兑上邊咧嗰個係損失嘅，咁所以又亦都影響到 bottom line。咁呢個大家都知啦，即係舊年個房地產市場差，咁一定有啲項目減值噶啦。跟住人民幣又曾經入過嘛，咁所以匯兑上邊嘅損失，點解會有呢個匯兑上邊損失咧？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其實內房係賣樓喺外地賣樓收翻人民幣嘅啫，咁而且佢建築成本都係用人民幣，咁點解會有匯兑上面損失呢？咁呢個呢，我就係我哋成日都提呢，就點解我唔係太過建議買民企內房呢？因為好多民企內房方面呢，之前呢都幾年前呢就發咗好多美元嘅債，因為當時呢美國嘅息口超低啦，咁係量化寬鬆之後呢，美元又真係流動性係非常之充裕啦，好即係唔借就笨啦嘛，因為你美國即係中國個息口好貴㗎嘛，咁相對嚟講美息方面呢就會低好多，所以好多內房企業呢都會借咗啲美元嘅債券㗎。好啦，咁而家調返轉啦，逆轉啦，嗰、那個情況就係美元又升啦，跟住美國加息啦，咁所以變咗你個債咪會變相有個匯兑上面嘅損失囉。咁呢個就係我哋成日都提有一個風險嘅問題囉。所以你見到佢而家出現嗰個係刑警，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都係講到匯兑上面一個損失㗎。 大家留意住啦，咁另外都想問一問咧，咁其實都見得到咧，而家喺內地方面咁一啲嘅中資電信股咧，咁佢哋嗰個發展潛能都好大，又有雲業務啦、元宇宙啦，連埋嗰啲聊天機械人等等啊，咩科技新業務好多元素，真係將來嘅世界會唔會求長又係佢，求正又係佢咁樣咧嚇？ 嗱、啊，所以有時咧，即係風水輪流轉啦。你有段時間咧，哇，大家睇啲中資電信股咧都唔後啊嘛，覺得好鬼悶啊，中移動嗰啲、中聯通嗰啲就雖然係好穩陣啦、啊、現金流好強啊，派息好高，但係冇 set 唔得 sexy 啊嘛。點解咧？佢因為唔得增長，冇高增長嘛。咁大家要買嘅都可能科技啊、電信項目嘅話，都買曬啲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嗰扎啦。咁但係而家就將風水輪流轉啦，就係、是、因為原來佢哋咧都可以提供到一個好sexy 嘅股仔嘅，就係頭先你提到啦，就係嗰啲雲業務啊、ChatGPT 啊等等呢啲。咁其實呢啲全部我哋喺節目都講過啦，都係需要一個好高速嘅一個算力同埋一個網絡啦。咁你試想下，如果我哋而家上網嘅速度係好似翻去十年前嘅話咧，download 一首歌咧係要講緊哇！即係我記得嗰陣時 download 首歌係講緊呢個係十分鐘噶嘛。你而家係眨下眼已經 download 成條片㗎啦，即係如果你屋企個網絡夠快嘅話，咁就係兩件事，即係一套片嘅，就算你係唔係 4K 嘅，你都講緊係一擊以上㗎啦。咁但係你都係講緊好快嘅時間就 download 咗啦。咁所以係兩個唔同嘅 story 咯。咁就變咗咧，所以我哋先可以發展到咁多嘅網上購物咁方便啊，睇直播咁流暢啊，跟住甚至乎可以同一個聊天機械人傾偈等等。呢啲一個你背後咧 content 好簡單啊，同你講埋好多唔同嘅嘢，但係佢背後嗰個速度同埋個算力係好緊要啊，稍微去思考慢少少都答唔到你噶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建設。咁所以呢啲電信公司方面咧就提供咗基礎建設，再加埋就係佢哋而家即係大家而家睇譬如兩會又好啦，或者睇之前二十大都好啦，係好強調中國要發展數字經濟嘛。咁所以呢啲公司方面呢，喺數字經濟嗰個範疇呢就會有好大嘅潛力。 咁環節最後呢，聚焦埋呢個議題應該係股民們今日最關心或者有啲擔心啦，就係講緊匯控啲 fans 啊，咁匯控呢就一磅啊，購買咗呢個矽谷銀行嘅業務啦，咁睇到呢股民唔係好 buy 啊，咁ADR 呢較港香港收市價呢低 3.75%， 咁睇嚟件事都會繼續發酵喎。Kenny 你點睇呀呢個收購呢？係 啊，琴日我哋有啲朋友就喺入英鎊又唔係到，大家都唔使儲錢都買到啦， 係囉， 大家錢都可以買到啦， 係囉， 好似好抵喎，好筍佢個deal咁樣，但係其實梗係冇咁著數啦，即係你雖然好似好平咁入英鎊就搞掂，但係你背後所付嘅 嘅債咧，可能咧就係、是、好多噶嘛，因為一間銀行佢個 liability 就係嗰啲存户存落嘅錢就係、是、銀行嘅 liability 嚟噶嘛。咁、你要即係、就是、買得嘅話咧，你梗係要承諾咧就係、是、啲存户可以攞翻曬錢啦、其實你可以講一講，即係直沽銀行嘅問題就在於咩咧？其實佢點解咁突然間爆得咁犀利，同埋咁多市場焦點睇咧？就因為佢係差唔多全球最大咧，專係 serve 嗰啲初創企業嘅銀行嚟嘅。咁所謂 serve 即係借錢俾佢哋啦，幫佢融資啦。咁而佢哋收咗全户嘅錢，好多都係買咗一啲係長期嘅美債啦，同埋啲 MBS 嘅。咁所以咧，你喺嗰個加息周期嘅情況之下咧，嗰啲美債嘅價錢之前咪跌嘅，咁跟住有啲MBS 都係跌噶嘛。咁所以導致啲銀行嘅資產嘅價值就下跌。咁好啦，跟住話明嗰啲初創企業嚟啦，咁你叫佢還錢，梗係冇咁容易啦。佢自己都冇錢，同埋。之前好多初創企業咧喺個市場好嗰時咧，好容易喺市場融資，用完資咪還俾你咯。咁但係而家係融唔到資噶嘛，咁所以又收唔到錢，跟住啲傳媒要攞錢啦，咁咪形成咗錯配嘅問題咯。咁所以而家互控如果收購咗佢之後嘅話咧。要面對咧就係、是可能全部一啲攞錢嘅問題啦。不過當然對匯控嚟講，其實就應該應付得到嘅，因為始終匯控係一個好傳統大型銀行，咁流動性一定係充裕嘅。第二，我諗對匯控咧去睇中呢樣嘢嘅話咧，因為匯控過往咁多年咧都係 serve 一啲好傳統嘅 banking 嘅客啊。咁而直沽銀行方面咧，好多初創企業，當你培養咗呢啲初創企業，由嗰個初創變成一個獨角獸，變成一個係大藍籌嘅時間嘅話咧。咁你其實嗰個係投資嘅回報咧，亦都可以可能好巨大喎。 係、不過呢個育成計劃咧，就真係要用啲時間啊，啲unicorn 啲獨角獸點樣？ 好快嘅， 係啦，點樣成長咧？ 三五七年啊，可能要。 我哋唔緊要，我哋日日做節目，日日睇住佢點樣去變。 可能我哋成長會快啲都唔出奇。 係啊，可能係啊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 Candy， 我哋聽日再傾啦。多謝，拜拜， 唔該曬。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快速讲个优惠俾大家听啦，咁啊，今日咧就想讲下呢个白色情人节，咁啊，俾男仔去享用噶嘛，系咪 啊？系啊， 理论上系 男仔系回礼嘅，照道理系回礼，系啊。 二月十四就系男方告白， 系咩？ 系啊， 我成日捞乱咗， 嗰边 回复， 嗰边系咁样嘅，二月十四就送朱古力俾男仔，男仔收咗之后咧就要回礼，即系拣中意嗰个女仔就回礼，唔系个个都回嘅， 系咩？我成日以为三月十四系男人嘅世界嚟添，即系二月十四 要喐嘅世界。 我要因为二月十四咧，其实我咁多年都冇享受过系人哋送嘢俾我， 系啊， 系通常都系男人付出，即系香港系男性，二月十四又要买花啦。又要请吃饭啦、 啊， 又要买礼物啦、 啊， 等等啦。 跟住三月十四，香港啲女仔都会同佢讲翻，三月十四你要做啲嘢咯。 惊啲男仔拖啊，拖到七月十四先回复就唔系几好啦、啊，你早啲啊，三月十四复咗啦。 咁、我今日搵呢个优惠可能唔系 四的约会， 系啊，唔系好啱使。今日搵咗呢个咧点心放题嘅优惠，我谂住咧即系啲女士啊可以平平地请翻啲男人食翻餐咁样啦。咁啊138元咧就任食。九十分钟咁样， 九十分钟 系啦，有四廿几款点心俾你饮食嘅，系、啊，我 OK 喎， 咁、啊、香港嘅女士咧， 因为你平时饮茶都80元一个头啊， 九十几款咧。其實又 OK， 四十幾款 係啊，又 OK 喎，九十分鐘喎， 係啊，但係百幾蚊啊嘛，百幾蚊啊， 咁你二月十四香港女仔啊，收咗嘢啦，三月十四嘅時候梗係要回禮啦， 唔錯， 我係咁樣覺得噶，係 啊，你呢個諗法啱啊，我好認同你啊， 呢個諗法唔係我諗啊，商家諗噶。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嘅。新冠疫情扰攘全球三年之后，今年世界全面迈向复常 ，marketing 同埋 e-commerce 喺新常态之下充满挑战 ，marketers 可以点样突围而出？香港贸发局咧，听日就会向湾仔会展举办 marketing post 同埋 e-tailing post 论坛嘅噃，邀请咗世界各地嘅营销专家分享品牌嘅成功故事。 剖析市场的趋势和机遇，为业界指引前路。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杨佩仪小姐 Candice 就为大家介绍今年的论坛。早晨 Candice。 早晨啊，思芬，好多谢今日你俾机会我介绍 Marketing Post 同埋 Retailing Post 啊。贸发局咧每年去举办呢一个亚洲营销及电商论坛，其实一直好受业界嘅欢迎嘅。今年好开心，我哋可以翻翻会展，用实体嘅形式去举行。咁我哋准备咗咧，同大家介绍一啲最新、最贴地嘅营销趋势，包括近期 marketers 咧最关心嘅话题，就好似系 ChatGPT 啦、第三代互联网、虚拟偶像、ESG 等等嘅。咁而事实上咧，过去几年市场推出咗好多新嘅营销推广技术，电商发展得好快啦。咁所以咧喺呢个年代咧，如果要维持竞争力，我哋觉得 marketers 咧真系要捉紧市场嘅脉搏嘅。咁所以咧，我鼓励大家要开始谂下点样用一啲新嘅科技去了解消费者嘅需要，然后再发掘新嘅商机嘅。 Candice 其实都知道今年嘅论坛咧，请嚟唔少有份量嘅嘉宾噃，不如都同我哋嘅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啊，今年咧我哋好荣幸邀请到超过60位环球市场营销同电商专家、品牌代表，同埋好多广告界嘅精英咧，系亲身到场演讲嘅。就好似最近全球热话 ChatGPT 带起 AI 嘅热潮啦，咁我又即刻邀请咗几位专家，听日咧系会嚟会场去交流一下对呢个新科技嘅见解嘅。咁亦都有好多国际知名嘅品牌专家咧将会飞嚟香港，例如咧系全球汽水品牌嘅环球首席设计官，佢会解释点样去运用一啲设计思维嘅方式去应对市场环境嘅改变。另外咧，亦都请咗一个全球都好熟悉嘅饮品公司，佢旗下嘅幸福研究所前负责人，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去通过营造一个幸福感，去帮品牌打动顾客嘅心。亦都有咧，系大家好熟悉嘅线上音乐串流平台，佢嘅全球广告营销负责人，亦都会为我哋去解读一下点样去赢到一个千禧世代咁强大嘅消费力量嘅。咁我仲请到一位系传奇珠宝设计大师，分享佢创立奢侈品牌嘅成功故事嘅。 嗱，其实咧而家就已经系全面通关啦，会唔会有一啲嘅中国市场嘅动态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好啊，我哋又睇下中国市场啊。大家都知咧呢个市场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请咗好多重量级嘅嘉宾。包括一个是带领全球盲盒热潮的玩具龙头，他有一个首席消费者营运官，还有一个呢就是流行运动品牌大中华区的总裁，以及在内地其中一位最红的虚拟偶像，他的幕后主脑，我想很多后生的 marketers 都是想听一下的。香港方面呢，我们都请到一间是由小众品牌小店起家，发展成为是连锁精品店的创办人。他会同一间是网上的奢侈品平台代表一起去预示一下 O2O 零售业的未来发展的。其实呢就很多嘉宾我都讲不完了。 其实呢品牌要在这个资讯爆炸的环境之下突围而出，都很需要新科技的配合推广。Marketing Post 在这方面不知道又安排了什么呢？ Marketing Post 除了有刚刚阵容鼎盛的国际会议之外，其实我们今年都邀请到超过40间市场推广公司和资讯顾问是跟我们参加这个展览的。他们是将会展示一些最新的营销和一些电商的服务，希望大家听日来一起交流一下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大會都設有好多場免費嘅工作坊，由專家係親身去傳授一啲營銷嘅科技同埋一啲電商推廣嘅實戰技巧嘅。另外咧，入場嘅朋友可以通過我哋去安排商貿配對服務，同一啲合適嘅市場推廣服務公司咧去傾下合作嘅機會。咁我仲要提一提咧，就係我哋現場係準備咗一個 Happy Hour， 咁等大家可以同一啲同業啦，同埋一啲國際級嘅演講嘉賓可以面對面輕鬆交流一下。咁所以咧，我想提大家聽日記住帶多啲卡片，識多啲人啦。 Marketing Post 嘅節目果然係非常之豐富啊！如果想緊貼 marketing 嘅大趨勢，咁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把握疫情完結可以親身交流嘅機會啦。今朝早多謝曬你 ，Candice， 唔該曬， 唔該曬，思芬。 大家亦都可以留意貿發局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LinkedIn 以及活动网站www.marketingpost.com.hk， 了解更多论坛的精彩内容，以及把握最后机会报名参加活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采取一切所需行动，应对美国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倒闭引发的金融业危机。他重申美国银行系统安全，民众可以放心，存款在民众需要的时候会出现。拜登又提到将要求国会和银行业监管机构加强对银行的规定，降低银行倒闭事件再发生的可能性，并保护美国中小企业的工作岗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较早时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将矽谷银行所有存款转移到一间新成立的过渡银行，矽谷银行所有客户将自动成为过渡银行的客户，所有存户可以全数提取存款，而矽谷银行的损失不会转嫁到美国纳税人。联储局亦推出紧急贷款计划，向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提供额外资金。汇控较早时亦都公布以一英镑收购矽谷银行英国分支业务。矽谷银行的英国客户未来可以继续如常使用银行服务，存款受到汇控保障。英国首相辛伟成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中国是对英国经济利益带来最大威胁的国家，认为中国最近的行为令人忧虑，正对世界的秩序带来系统性挑战。辛伟成在美国加州圣迭戈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举行会谈，并公布三方核潜艇协议的细节。辛伟成说他接受拜登的邀请，将在六月访问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布进一步调整外国人赴华签证和入境政策。大使馆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决定由北京时间星期三零时起调整外国赴华签证及入境政策，包括恢复2020年3月28号前签发并仍然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入境功能，驻外签证机关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赴华签证，口岸签证机关恢复审发符合法定事由的各类口岸签证，恢复海南入境签证、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和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免签政策。医管局公布两宗病房设备电路板部件故障事件，发言人说玛丽医院星期日下午大约三点半接获职员报告，指内科病房一个设于病隔门外被病人呼唤职员的指示灯失灵和传出异味，经检查后确认指示灯的电路板故障，并在同一下午完成维修更换零件，期间两名病人被暂时转移到病房外以便进行维修。另一宗事件在北区医院一个骨科病房发生，昨天下午大约三点，病房护士站一部气动输送管装置传出异味，初步检查发现相信是由这个装置内的电路板故障引起，院方已经安排更换有关的电路板，预计今日完成。发言人说这两个病房设备亦已经安装设有合适的电力安全系统，两宗事件都没有病人或职员受伤，服务亦没有受影响。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3点，跌59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64美元，卖出1911.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33.3，瑞士法郎0.913，加元1.375，人民币6.848，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 展望未来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少少。咁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啦，至到北架山花园嗰段咧就比较慢车。咁但系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另外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油田西路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路就比较车多啦。咁同埋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望达路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门路污水泵房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在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繁忙，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喺碧沙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广播九十五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 AP 潘宇谦、石山佳、安俊豪、吴若希、姜黎文、施康桥、洪家豪、陈明喜、应志月、细猫。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你咪成日听咩香港噶？ 成日开到我哋收工为止噶啦，追到咩咁样噶？ 即系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即系叻女，你又靓女又叻女，你 系啦，我咪第二 台，好憎我哋啊佢， 系咪 DJ 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咩志刚系嘛？ 系志刚，李志刚啊？ 你系边个？ 超 B 啊，超 B 啊！ 哦，超 B 唔知啦，后生一 仔 啊！ 而家我系老嗰个嚟噶。 Hello， 你好嘛？ 好靓仔啊你！ 多谢你啊！ 今日听咩节目嘅？ 哎呀，咁有 taste， 你真系好有品味啊！ 我觉得咁有品味，梗系啦，因为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一点到三点， 俾电康康。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导演张黎想传达嘅输赢观，并非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系有利他人嘅共赢精神观念。呢、這个先系输赢想俾当下年轻人嘅价值观赋予嘅时代注解。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O同你讲养生。 晨，早晨，今日嘅早上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坐镇。医生早晨， 早晨， 系 俾啲声你听下。 好啊， 震撼嘅声 系咩声嚟嘅咧？好，停一停先，医生，呢、這个究竟系咩声咧？啊，一路一开始听嘅时候有少少咧，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一听嘅时候，喂，系咪啲？叫做電話鈴聲嚟㗎，啊聽得多，佢個密集嘅頻率又好似係有啲關於醫療用嘅聲音嚟㗎喎， 實 情係點樣呢、醫生嚇、 啊？好啦，嗱，我而家賣個關子先。 哦，依家賣個關子，係啦、啊，環節尾先講啊，揭尾股係咪？揭尾股， 係啊，冇錯， 好好好， 我哋講呢個小朋友麻醉嘅問題。 哦，好啊， 等佢定定地嗱、因為無論係嬰兒啊。細路仔啊咁樣咧，好多時候都要麻醉嘅、麻醉點解做麻醉？係等佢鎮靜咗，唔係話一定開刀嘅。而家照好多X 光嘅嘢啊，電腦掃描啊，磁力共振啊，或者心導管啊，睇內窺鏡啊，諸如此類、這個都係好多時候要有小朋友定定地唔喐咁做嘅， 係 啊，咁啊。嚴護一種病咧，係可能不同嘅藥不同嘅份量啊，咁樣係同啲成年人咧就有啲分別嘅。咁而家好興咧有一個 term 英文叫 MAC。咁第一次我聽啊，做 MAC 係乜嘢？以為係一種藥，原來唔係，英文叫 Monitored Anesthetic Care， 即係話凡親要一個病人定定地啊，可能麻醉咧。就一定有一個麻醉科醫生在場，即係唔係淨係個內科醫生、外科醫生啊，要有個麻醉科醫生睇住，咁啊，即係睇住個心跳啊、呼吸啊咁樣咧，即係安全好多。 明白， 所以呢個係進步嘅、我哋嗰時邊有啲咁嘅嘢咧，自己搞掂 係嘛？ 好啦，咁啊，我哋最興咧小朋友麻醉係乜嘢咧？打針啊，要吊鹽水啊咁樣。嗰啲針吉落去咧係有啲痛嘅， 係咁針吉落去係止痛嘅， 止痛嘅，止痛。咁啊，成年人咧就話：，哎呀，我忍住啦，咁啊，一下啫。我哎呀，咁樣你都忍得住。小朋友唔同你講啊嘛，一二三就揈開你嘅。咁可以咧，就是、有啲已經係好耐嘅，有啲 Emla cream 啊咁樣搽咗上個皮膚嗰度，半個鐘頭後咧就應該奏效噶啦。咁、你吉落去咧。就唔係點痛噶啦，咁、呢、這個最簡單噶啦、好啦，但係譬如我哋話出世到兩個月咁細嘅小朋友，要佢定定地做啲嘢、照 X 光啊點做咧？嗱，最簡單啦，食飽就瞓啦。 哦，咁就好啲，咁啊自然療法過麻醉咯，即係感覺上係嘛？ 係啦，當然這個係要係細嘅小朋友得啦，大概咧係三分之二。是有呢個咁樣嘅成功率， 明白？ 唔係個個都一定得，係嘛？咁就係亦都係好短暫嘅時間。喺以前咧，我哋話有啲食啲藥咧瞓覺嘅、小朋友叫 syrup coral、呢啲咧好常用啦。 係 七十年代啊嗰時好常用。 係， 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好多時候咧係不能預測佢嘅。成功率、unpredictable 估唔到嘅，大概最多都系50%嘅成功啊，咁唔掂噶嘛，好多嘢要做嘅，支針吸落去佢喺度喐， 一半一半咁樣搞唔掂啦，系啦， 好啦，咁好多隻藥咧，而家最新嘅藥咧係當然打支針啦，打支呢個血管喺一個靜脈嗰度打入去，咁啊麻醉啦，有麻醉科醫生睇住就好安全啦。咁但係有陣時吉呢一針亦都好麻煩嘅，咁而家亦都有一種新藥啦，藥名就唔講啦，因為普通人都係唔識嘅啫。咁啊呢隻藥咧好處係乜嘢咧？佢可以係氣體嘅，即係可以俾啲你聞一聞啲氣體。咁你好快脆咧，喺呢个五分钟啊咁样内咧，就好似晕咗先。 呢个好似嗰啲电影劇情咁啊，用条手巾仔一揞住你个鼻，迷晕咗啦，跟住就系咪？ 可以喷嗰啲 so spray 啦，喷落个鼻嗰度，咁眼黏膜吸收咗之后咧，然后先至打，即系好似吊盐水咁样，打入静脉咧，然后打入去啦。咁啊，呢啲咧系就麻醉科嘅工作嚟嘅。好啦。但系啦，我哋讲啦， 头先亦都俾个声你睇啦，嗰啲系乜嘢？ 系啦，嗱，我一路听住医生喺度讲头先麻醉嗰啲，我咧个人都有少少好胜嘅，所以咧个心系咁估，系咁估。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咁啦。啊，医生几时开股啊？ 啊，嗰啲系磁力共振机入边嘅声嚟嘅。 哦， 磁力共振机嘅声嚟噶。嗱，点解咧？咁佢系咁样设计啊，咁样啊。譬如呢个成年人咧，有好多咧就唔受得呢个机嘅密室恐惧症，一入到去周围都系啊咁啊围住自己入咗个密室，加埋呢啲声咧，佢顶唔住嘅，咣咣咣咣咣，就算你啊俾个耳塞你咧，你都听到啲嘅。 哦， 咁啊点搞好咧？ 系咯， 好啦，咁啊其实细路仔咧好多咧系听教听话嘅， 嗯， 三岁至六岁到咧。而家咧喺香港兒童醫院咧有一部機，呢部機咧就好得意嘅，係啊，嗱你哋睇唔到啊，阿 O 啊睇到呢張相， 哦， 係嘛， 幾好喎，即係嗱，好似入咗啲架太空船咁樣，係咪？係 啊，你佢設定咧係一個玩具咁樣， 係啦，形容太空船玩具，你知依家啲細路仔睇好多嗰啲科幻，有咩乜名乜名嗰啲，咁你可以氹佢話嗱，你諗住做 Iron Man 咧就點點點啦，咁樣係咪？ 呢個直情係一個所謂英文就 mock MRI scanner， 係玩具式假嘅，假嘅。磁力共振机， 但都做到磁力共振嘅效果 嘅，呢个 得嘅，哦， 系要教育嘅， 哦，即系要教佢一两次，惊唔惊？唔惊唔惊，跟住先真做。 原来咧有啲系叫游玩治疗师， 哦， 系咁样，呢啲好多系我谂系 NGO 啊嗰啲请啊咁样，唔系呢个医管局嘅员工嚟， 好啱我做喎呢啲， 系啊 系 啊， 即系同啲细路仔玩下游一啲系嘛 ，play therapist， 啊，即系咁样。佢点样？哦，你要去做呢个磁力共振，首先咧佢要带你去睇，要慢慢解释俾听嗱呢度点啊，呢度点样啊？嗱，收尾咧，我哋嚟玩下呢个机啦。咁呢个机咧系同真嘅差唔多嘅啫。 系 啊，喺呢个亚洲系唯一呢一部咧，喺呢个香港儿童医院有嘅。 即系启德九龙湾嗰个位嗰个儿童医院。 佢一样系咁做啊！你去瞓入去，一样有呢啲声，即系等佢事先咧有个演习。等佢唔好咁驚先，即係你將會知道你要去呢度，你可以經歷咁乜嘢嘢，你唔使驚嘅，即係好似一個玩遊戲。嗱，你今日帶嚟呢度玩，第日咧就真係去玩咯喎，去第度，即係等佢有個心理準備，唔使驚，呢個好緊要嘅。好啦，仲有啦，你入邊咧，我以前咧小朋友幾歲嗰陣時候咧就中過計嘅， 係。 嗰陣時咧要照肺， 哦，照肺 呢個叫一九五幾年尾嘅啦。咁啊照肺，咁啊瞓上張床嗰度，上邊咧有個紅色嘅四方框。咁啊嗰個叔叔話：嗱，你睇住呢度，等間嗰度有戲睇喎。 係 喐都唔喐，睇住睇戲咯。點知啊走得啦，冇戲睇，又俾人呃咗。但係而家兒童醫院咧有個 screen。真系放到戏嘅， 哦， 啊！你睇咩卡通片啊，乜嘢一样照放， 嗯， 啊，因为你个人系醒噶嘛， 系啊， 即系你想佢唔喐啫嘛， 系 啊，即系有意识噶嘛， 有意识咁喺度睇戏啊，你知道有时睇戏好定定啊嘛， 系啊系啊， 咁咪得咯。 同埋依家啲细路仔惯咗睇呢啲叫做屏幕嘢啦， 系啦，咁佢喺入边个机器入边啊，有啲声佢又唔惊啦，啊，或者系啊戴个耳筒啊咁样，咁佢听到声。咁咪可以定定地做呢样嘢咯， 好好 啊！ 呢个 真 系， 所以话啊，有声唔使惊，最紧要有啲 play therapist 游戏嘅治疗师，即系原来系好有用噶，因为系轻病就冇乜所谓，有啲重病啊，癌症啊，点治疗咧，系一个好复杂嘅程序，但系如果有呢啲咁嘅义工啊，佢可以。啊！幫到小朋友個心理嘅恐懼，呢個好緊要。 係啊， 心理恐懼點樣預備其他嘅嘢咧？係，可以幫到佢做呢、這個呢好多嘅檢查啊，好多嘅程序啊，咁樣樣啊。所以話咧，係真係一路 我哋都要学嘢， 嗯， 原来有啲咁嘅新嘅嘢，有咁嘅玩具。 系李嘉仁医生今日嘅金句就系有声唔使惊嘅小朋友啊，有声有话添啊，依家 系啦， 咁啊，希望帮到大家啦。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咁啊，下集再倾过，拜拜。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听住晨光嘅你会唔会都系翻紧学嘅学生呢？又或者你会唔会系做开嗰一行，同今日呢个日子好有关系嘅呢？原来今日叫做 International Day of Mathematics 国际数学日，可以点样庆祝呢？转头话你知啊！ Hey, your jam, this is a letter to you. It's been a while, but it's been hard for me to get in the booth. And since we last spoke, I've become a father of two, trying to live life with a smile, but that's been harder to do.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talk about you, but these tears won't let me talk about you. We should've known that we'd be lost without you. Therapy sessions, digging deep in depression. I got a life full of blessings, but this just breaks my heart. At your birthday, couldn't even crack a smile. I just cried and left the party niche. I'll see you in a while, headed to the mule. We've got some jerk wings and planting, cause that is the way that me and you were celebrating. I never knew you'd touch the stuff, cause you'd always bad me up. If you saw me more than drunk, you always hated what it does. Before Lyra, I just stopped, I haven't even wanted one. I can't get over this, is f***ed, man, I wish I'd known. Hey, yo, we cried for 9 nights in your family home. Laid you to rest in the ground, but without a stone. You know it hits me most at moments now when I'm alone. Every morning I remember that you're really gone. Cause it's been a long night and I cry cause I miss my brother. You know for life, got your sister, mother. And day and night it still hits that you're gone. And right now I'm spilling tears in my car. You left the world before you met Jupiter. Wish you'd have known you would be godfather. You would have loved loving my little girls. If not for them, I'd be done with the world. Was there 2 hours after you passed, speeding east to west, silent in the back of the car. Was at your mum's there all week, trying to make sense, but I can't. And although it's been a year, still for the pain in my heart. Cause you were there from the start. The day we met, yeah, I moved in and we were never apart. People assumed that we were lovers, but we're brothers in arms. Symbiotic bond of love and gave each other a chance. My God, sake. Lately I've been crying so much my lungs ache. Teardrops all over my shirt like blood stains. And I know to heal a heart it must break, but I'm done praying they give me a shovel at your burial. And watching you get lowered is something I can't forget at all. And people find and stop me in the street and say it's terrible, but they don't know you like I knew you and they never will. No one saw the nights turn into day when we were battle rapping. No one saw the belly laugh and every train to somewhere random. No one saw the holidays and then our first experience clubbing. No one knew the things you did for me and never asked for nothing. No one read the conversations or the moves that we were planning. No one knew about the way you felt the scene left you abandoned. No one knew about your fears cause you would hide them with a smile. No one knew when people took an inch you would give them a mile, cause that was always Jamal. SB to the crowd, they used to shout your net worth, but they don't mention it now. They hear about your good deeds and infectious smile. A golden heart that's still remembered is worth more than a crown. I promised 64 bars and now I keep it to Tanisha. Mummy eyes at the gang, but I just wish that you've seen it. I can't accept that you've gone, or the grief that I'm feeling. I pray to God for answers, but he still won't give me a reason. I think about you every day, nothing will take this pain away. I keep your legacy amazing, mate. The conversations at your grave's the only way to be close. I know you'll greet me with a smile on the day that I go. Cause it's been a long night and I cry cause I miss my brother. And for life got your sister, mother. You know I cry cause I miss my brother. My brother was SBTV. In 2019嘅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开始法定有 International Day of Mathematics 国际数学日，并且系跟住嗰一年2020年嘅3月14日正式开始每年庆祝。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年度主题噶，譬如 Mathematics for a Better World， 用数学令到世界更加美好 ；Math Unites， 数学可以团结大家；仲有 Math for Everyone， 俾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得到嘅数学。而点解会揀咗呢一日呢？原来3月14日写出嚟嘅时候好似3斜动14，又或者写个点嘅话就3.14。呢一个咁特别嘅数字咪就係 Pi， 一个数学上面非常之著名嘅代词囉。咁所以其实今日亦都系 National Pi Day， 唔系食得嗰啲 Pi 呀，而数学专用词 Pi， 亦即系大约3.14呢一个数值呀。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错过的 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凝望着怕看到你不说的，紧握着手心的温热，不得不选择轻轻放手了。 周兴哲嘅最后一堂课啦，头先听嘉明讲咧，派呢个字咧，都真系好耐冇应用到啦。即系关于，譬如你话数学题啊，或者咧呢一个叫做计数机啊咁样啦，咁嗰啲嗰几个晒铺晒听尽，即系俾翻晒老师。 3.14 然后无限数字， 系啊，好似唔可以就咁3.1415之后。嗰啲都要認真去計算。 以前成日都話係廿二分七咁啊，寫落去 係啊， 冇得輸。 仲記唔記得？ 3.141516係嘛？ 好似冇一六嘅，3.1415 後面係四捨五入啊嘛。 係啊， 即係揾個數是但咧，四捨五入。 唔緊要，我哋揾翻伽利略出嚟。仲要邊個伽利略啊？唔係航海嗰個伽利略啊，係神探。 福山雅治 係啊，神探伽利略。 我哋都成日記得3.14啫喎。 係3.1415 嘅。3.1425714 blah blah blah 咁樣。285啊， 係啊。 好，俾翻老師啦，俾翻老師。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住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的。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入口过去港岛比较繁忙啊，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去观塘方向咧，而家都多车噶，主要系因为伟业街天桥嗰度繁忙啦。而伟业街天桥点解比较塞车咧？就是、因为宏照道 Mega Box 嗰度附近咧有啲工程影响啊，咁所以咧现时嗰度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九龙区嘅路面情况，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至到蒲岗村段嗰度多车嘅，后一啲近住观景台嗰段亦都系繁忙。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村、海丽村一带咧，而家都系多车噶。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嗰段就仲系多车。后一啲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咧，就兆康至福亨村段比较繁忙。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就仲系多车啦，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而家去九龙同埋大老山支路就仲系繁忙，龙尾去到科学园路附近噶。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油田西路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好耐噶啦，不过现时去上水方向咧都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唐人新村。朗天路转去元朗公路都系比较繁忙啊！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之下，入读指定自资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学费资助。由2023-24学年起，除了第一年学士学位课程和副学位课程之外，资助计划还首次涵盖埋衔接学位课程。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 啊，乖孙啊，政府话四月再派消费券，啊，唔知我有冇份呢？ 爷爷啊，所有去年收到消费券的市民今次都有份的。我记得你去年用八达通卡去收消费券的，如果今次你用同一张八达通卡去收消费券，那就乜都不用做，到时去嘟下张卡就得了。这 样都方便 啊，但是我早前因为拿了落油卡，已经将旧张八达通卡退回给客户中心了，啊，那怎么办？ 哦，不用担心，只要在3月29号或之前更改消费券计划登记记录就可以的了。你可以打去八达通的热线2969-5588申请改用落油卡去收消费券，又或者上去消费券计划网站办理手续都得。再有问题的话，可以去消费券计划那八间临时服务中心，就会有人帮到你的 了。啊，那我要快点办手续了。啊，你嫲嫲好似话唔见咗旧年收消费券嗰张八达通卡喎，啊，咁点算咧吓？ 哦，遗失旧卡都可以用头先嘅方法转去新卡攞四月嘅消费券嘅，我一阵去教嫲嫲办理手续啦。 啊，乖孙真系叻噶吓，等我哋办好手续，攞到四月嘅消费券咧，就请你去饮茶。 好嘢。 号召全港喵星人、汪星人扮靓靓，为港台庆祝生日。 为庆祝公共广播95年，诚邀各路猫同狗奴发挥创意，为宠物精心打扮，参加公共广播95年，一世睇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 打扮自靓自出位嘅毛孩，仲有机会上台行 catwalk， 角逐最佳造型大奖。 3月20号就截止报名，详情即上港台网页、Facebook 同 IG 专页啦。 资 O to O。 早晨，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咧升跌不一啊吓，继续咧即系有加息嘅忧虑啊，不过咧个忧虑咧开始放缓，咁、睇到道指都要跌九十点啦，咁啊至于咧虚拟货币啊反而夹升咗好多啊吓，咁原因何在咧？咁啊美债息嗰度咧开始下跌啦，即系美汇指数下跌啦，嗰度咧系一个成因所在嚟啊，睇翻港股 ADR 咧就按比例计算都跌得多，跌351点啊，冇办法啦。即系重磅股回控咧，即系开出嚟都真系麻麻地啊吓！咁今日个开市嘅睇法系点咧？咁转个头咧，开市你就会知道啦。咁小白帮我哋睇睇个天气去啊，好嘛？唔该。 但咧就早上多云啦吓，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啊有阳光同埋干燥，咁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咧就系24度左右啦，咁啊吹和缓嘅东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咧气温啊回升啦，咁啊日间咧都系温暖嘅，而家咧就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啊。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减肥啊， 减肥呢两个字咧，经常都会听到啊。以前可能咧净系女士们讲嘅啫，而家咧你谂下，男士都会讲减肥， 体重调整 都系减肥啦， 体重管理啊，净系个管理呢个。 即系当然咧，你话从一个成个政府去睇咧，减肥系必要嘅，因为佢会衍生咗好多疾病出嚟啊嘛，咁会加重个医疗负担啦。咁但系作为即系我哋即系平民百姓，其实你都要真系留意一下咩体重管理啊，都要留意一下，因为又系啦。衍生咗咁多病痛出嚟，就算有醫生睇，你自己都唔舒服啊。 系啊， 咁你都要即系控制一下啦。咁但系减肥离不开两个原因嘅，第一当然就系身体健康啦。 啊， 第二就系我要靓。 系啊，系啊，系啊， 要靓。 我咁讲啦，或者我自己啦，都系将体重管理呢个咸头行先嘅。 嗯， 咁梗系想靓啦。 咁睇个底牌就系我要靓。 唔系咯。 咁但系咧，每一个好有趣的，每一个人。必定有自己嘅減肥餐單嘅， 嗯，係 個個都唔同嘅。你又話我咁樣得，跟住你話唔係啊， 又話68，又話生酮， 係啊， 每個人都唔同。 跟住話我要完全節食，跟住話唔係，係咁食又唔肥。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一套減肥嘅餐單嘅， 係咯。 咁啊，究竟你嘅講出嚟嘅係咪佢啱用咧？ 係咯， 我永遠都覺得唔一定嘅。係 啊， 講到最後永遠都係講嗰句噶嘛，揾個註冊嘅營養師問一問佢啱唔啱你嘅體質。 係啊，係啊， 因為每個人嘅體質唔同啊嘛。 係啦。 如果你係原來你平時運動多嘅，冇乜所謂啦，你都去到曬啦。咁、原來你運動少嘅，可能你就要真係又要呢樣有機，嗰樣冇機，你自己諗啦。唔知咁，但係咧，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減肥嘅方法，點樣可以話俾人聽？我呢個先最勁咧，要突圍而出咧，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個 用個 body 話俾人聽咯。 唔係啦，唔係淨係個 body 啦 ，body 當然要講啦，因為 拍片 實質啦，拍片一定添啦。同埋喺個拍片裏面要有一啲噱頭啊，要話俾你聽，嗱，我呢啲直台偏方之中嘅偏方，得喎、啊，咁、你就會睇啦，原來真係得㗎咁樣，咁啊早兩日咧就喺網上睇到有一個外國人，咁美國人，咁佢咧就又話啦，我有一個減肥方法， 係 嗱先講咗先， 佢係咪嗰啲咧可能半年之前先拍咗自己個身體？好多条车胎，跟住系啦 ，before after， 跟住就话竖只手指公俾自己。 佢真系好似自己真人 show 咁样啊！咁佢就由第一日开始，佢话我要连续100日 系 食呢个美式快餐连锁 店。哦，咁都减到好肥， 一日三餐喎， 系 一日三餐， 即系个汉堡包喎， 系啦，净系食佢。但系我要减到肥。 嗯， 我一听喂。因为咧，好多朋友都系喜欢食呢啲叫做增阔啊，垃圾食物系快餐食物啊。 系， 我唔系啊嘛，你一日三餐食呢啲嘢可以减到肥，咁佢个个都会睇啦，因为噱头啊嘛。 嗯， 咁啊讲下里边系咩先？嗱，首先呢位男士已经56岁啦，佢有个绰号嘅， 系 唔系卖广告啊？佢个绰号真系叫做 Big Mac 嘅。 哦会唔会系食翻个 gimmick 啊？其实 系佢不嬲有呢个绰号，唔系帮佢卖广告。 咁可以想象到佢个绰号点嚟？ 就係、是、佢身形咁嚟啊嘛，係咪 咯？咁同埋佢以前點解佢有呢個名咧？原來佢以前係一個美式摔角手嚟嘅。 哦， 咁佢亦都受過啲專業嘅一啲搏擊訓練咁樣。咁佢就話：我好清楚知道點樣可以減磅嘅、 嗯， 因為佢真係可能當時佢要專業地減啊嘛， 同埋專業地增磅。 係啊，係啊， 有可能係啦。咁佢話好簡單嘅啫。佢話你只要可以控制到一樣嘢，你就可以減磅啦。其實大家都講過，一定知嘅，就係、是。当你每一日吸收嘅卡路里， 嗯， 系低过你每一日需要消耗嘅卡路里， 系， 咁咪得咯， 系啊，系啊，系啊， 呢个系人都识讲啦， 啱啊， 咁就系话，咁譬如话，女性每日咧就应该系1800至1900卡路里啦， 系啊， 男性咧就1980至到2340嘅卡路里啦， 系啊，系啊， 只要你每一日吸收嘅卡路里低过呢个指标， 系啊， 你咪会瘦咯， 系噶， 系啊，嗱，咁好容易理解啦， 但系咁佢个热量吸收咁多，佢咪要做好 同埋咧运动 咯， 现代食物咧个营养入边已经好丰富，即系可能以前年代。嘅时候咧，你同样一个包入边冇咁多营养嘅，而家嗰啲咧你要好食啊嘛，你越好食咧有阵时真系会越肥。 咁又唔系，我又帮佢讲翻，依家啲鱼柳得半块啊，咁可能又 一角芝士， 变相帮你减下。因为细个咧真系睇嗰个半纪录片啊，不锈钢之谜啊，我估好多人都有睇过啦。呢、這个 系啊， 即系就系又系连续几多日食呢啲美式快餐， 三个月啊嘛，佢好似我冇记错，三个月， 跟住真系变咗一个大肥佬啊！ 系啊，系啊，咁、但系咧，佢因为嗰个咧，佢就话佢系咁吸收，佢就冇计数。咁、其实而家咧，一啲大型嘅连锁快餐店里边嘅食物咧，佢都会写到明俾你听呢、个嘅餐单。有幾多卡路里？ 係 講到明㗎啦。 嗯， 咁佢就話都係計數啫。嗱，譬如咧，佢先咧就係話，我要計我自己每一日食幾多，先至可以唔超標。 嗯， 咁佢就話佢朝早咧就會叫一個即係有豬有蛋嘅一個包。 嗯， 加塊薯餅。 嗯， 哇，都幾好啊。咁、那個包咧就427卡路里咧，薯餅就138卡路里，加埋都係565啫。 嗯， 咁但係佢就唔一餐食曬。 哦， 抹開一半。 哦， 即系早餐食一半，晏昼食一半， 系 咁佢两餐噶咯，咁、加埋都系500几啦， 要忍口、啊， 要忍口啦， 系啊， 佢夜晚咧 叫做 夜晚食一个， 哦， 就食晒一个，食一个双层嘅， 吓、 即系又有芝士又有牛嘅， 吓 系 434卡路里， 哦， 仲食埋个薯条， 系 313卡路里，加埋都系747啫，咁即系话佢三餐加埋。1312卡路里， 如果留意到佢系咪冇饮汽水啊？ 就系、啦， 个 1312卡路里，咁啊即系低过一个成年人每日摄取量啦。 同埋嗰啲酱咧，食还食，唔饮汽水争好远系嘛？你想讲？ 同埋佢嗰啲酱，佢都可能冇落到啊，斋咗啊件事。 咁佢就话啦，佢话最紧要咧，唔好饮嗰杯汽水，因为汽水又系多糖啊嘛。咁佢就话。变成清水，嗱、咁佢就话佢喺呢段时间里边咧，佢完全冇食其他嘢嘅， 系 即任何其他类型嘅食物都冇食，净系食呢个快餐连锁店嘅呢样东西。咁、你估下，一个礼拜，即系佢话连续做100日咧，咁而家未完啦，而家过咗一个礼拜， 而家都仲做紧啊， 仲做紧。你估佢嘅成绩系点？一个礼拜，佢照呢个餐单就系朝早一个。包加一个薯饼，跟住擘开两份啦，早晚早午夜晚自己食一个，加个薯条， 系 唔饮汽水，斋饮水，就系、呢个餐单。 嗯、 一个礼拜你估佢嘅成绩系点？ 佢可能都减到啲磅，但系又唔系减得超多嘅、 嗯。 我深信啊又唔系减得超多，不过又唔会增磅咯，即系唔会坏咗嘅件事。 我原本佢原本系238磅。 238磅，幾好意頭喎！二三法，我估啊， 一個禮拜之後， under 200磅 ，under 200磅， 啊好誇喎，咁樣under 200磅又，200磅啦，接近200磅啦，接近200磅， 卅幾磅喎，一個禮拜， 卅幾磅真係好多， 係啊，太多， 抽到乾喎， 係啊， 你估佢230，230， 但佢會 train 噶嘛，仲會， 佢冇啊，佢冇話 train， 佢冇講喎， 佢話你頭先又話呢個摔角手話，佢都知道自己 啊嘛， 佢知道自己，即係佢收幾多輸出幾多就計到， 知道自己係講緊食。几多？然后 输出几多嘛？ 佢输出咧，其实我哋人每一日咧，我哋行路啊， 都有输出， 都系会用头即系头先钟哥讲个卡路里，嗰个就系啦，嗰个就唔需要额外去到做运动噶嘛。 得个口啊，突破盲肠嘅，佢冇讲到佢系咪佢加咗一啲嘅？ 有冇加粗？ 有冇加粗？佢冇讲， 即系佢冇讲佢唔做啦，即系佢有做咯。嗱，世界演算法系咁噶。 嗱，如果佢讲咗话，佢斋食唔做运动都可以一个月瘦几多几多，佢一定会讲出嚟啊！ 但佢个前设咧系话已经讲咗男性有几多个卡路里，当佢2200啦，女性就1900啦。佢讲咗呢个前设，然后就话佢食嗰个餐咧就系冇过呢一个嘅 limit 啫嘛。咁所以我咧我就假设咧。佢系冇做運動，純粹單純以卡路里個計算法。 我哋唔好理佢呢樣，因為好多女星喺度話減肥，佢嗰個餐單定得咧，佢都冇講自己冇做運動噶，都係話我用呢個方法減咗。 係啊，點樣日日 aerobic 咧？ 係冇人知噶嘛，冇人講噶嘛。 同埋佢拍片咧或者影相就係擺自己食過啊 ，day one 我食呢一樣嘢 ，day two 食呢一個啫嘛。做運動、瞓覺咧，呢啲都幫到手噶嘛，喺個減重嗰度。 我唔懷疑佢食嘅食物可能真係得呢兩種嘅，可能係嘅。但其他嘢我唔知啊。好啦，咁阿 O 就估可能減咗廿幾三十磅。小白咧，你覺得佢一個禮拜？ 等我試下有少少亂估個張法先。我估佢240磅， 仲 多咗兩磅。嗱，佢雖然咧係食少咗嘢，亦都唔飲汽水，不過佢嗱只係一個星期啫嘛， 一個星期啫， 一個星期咧個身體仲係處於一個適應期嘅，因為我覺得啦，處於一個適應期， 係嘅係嘅。 咁佢咧個身體可能會發喂你少咗嘢，即係食少咗，咁於是乎個身體咧嗱有部分身體啊，部分身體就會俾個signal自己搶嘅，你而家呢段時間咧因為吸收少咗啦。你盡量吸收，而去waste 嗰個能量就少啲。咁所以佢呢段時間反而可能身體有個錯誤嘅 signal 俾佢，就係儲存期、儲存能量期。相反，所以仲會加埋佢飲水飲多咗。 係嘅。 反彈， 但係你又冇諗多咗，佢真係減咗嘅。但亦都冇減到好似阿 O 講 咁多。 佢原本238磅，而家咧一個禮拜224磅， 咁都好好喎。 一個禮拜其實都幾見效嘅。咁佢就话啦，佢而家会坚持再做埋余下嘅时间，睇下会点样。不过，正话你都提过另一套戏啦。咁如果你不受讲之，咪都提过啊嘛。佢话如果你经常只系长期摄取高脂肪、高卡、高钠嘅快餐食物咧，其实系你可能减咗磅，但系身体其他器官咧会加重负担嘅。咁可能会出现痛风啦、糖尿病啦，甚至乎心血管疾病嘅。所以用呢啲方法。未必一定個個啱，而呢位哥仔咧，亦都可能有啲嘢其他問題，佢之後 嚟緊啊， 嚟緊要處理嘅。 之前讲过，一套舞台剧入面是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岗位合作才可以顺利进行。今日要介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就是 ASM。ASM 即是助理舞台监督。这个岗位咧好重要噶，假设一套舞台剧要排两个月，咁每一次嘅排练 ，ASM 都要喺度，佢就好似一个秘书咁样，将每一次排练导演所定嘅布景位置、家私、演员嘅出入位、台位，甚至系演员用过啲乜嘢道具，佢都要将全部记录落嚟，抹低晒噶，以防下一次导演又或者演员唔记得嗰阵，可以咧以作提醒。然后到入台嗰阵，又要用唔同颜色嘅胶纸将布景嘅位置贴喺舞台地板上面作为标记，再将家私同埋道具放翻喺啱嘅位置。而喺演出嗰阵 ，ASM 仲要保持舞台两边系畅通无阻。ASM 可以话系由排剧到入台都系最早到，但系最迟走嘅岗位。所以你话。助理舞台监督 ASM 呢个岗位系咪好重要呢？下次睇完舞台剧喺谢幕嗰阵，记得要俾多啲掌声佢哋啦！舞台剧仲有好多有趣嘅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落魄，独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要自助，未叫手足协助，越来越无耐性，共谁话？谁扮任性？我对着镜举杯祝酒致敬。啊，我老不用你尊敬，途人被清空多 洁净，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但求别人亦遗下我，别来扮成热情扮帮我，那是你为了 feel good 想拯救我。门闭着过生日也不错，闲杂人都不必渡河，不怕寂寞，流连几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就算将来有肿瘤要摘除，读个裸医院就办妥，换个卡壁到处订座，叫天煞孤星可以吗？我不怕梦寂寞伸出佛陀，六根清净比起给院里前身好过，不怕寂寞，流连几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在我身旁这刻逼满熟人，大概谁都很羡慕我，若我敢讲更爱独坐，未够感恩仿佛很折堕。 Gareth T 嘅作品啊，《国际孤独等级》。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嘅早上，晨光追踪三十一啦，等我揾阿畅出嚟先。喂，阿畅，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星期二嘅早上啦，都同我哋讲下今日夜晚有啲乜嘢嘅节目啦。嗱，逢星期二我都会拉埋咧自己仔仔一齐黐住喺港台电视三十一面前嘅。 咁啊啱晒啊，因为有呢个亲子嘅真人 show 啊，叫做《孩子城市闯荡记》。咁啊，我哋每一集咧都会揾一位小朋友咧，我哋派一啲少少任务俾佢，自己一个人去完成嘅。咁啊，从中咧等我哋节目嘅顾问啊，一位心理学家咧去分析一下小朋友，解读一下小朋友嘅心思，等咧作为人父母嘅我哋咧可以识得点样去到关心同埋教育子女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叫做卓华。咁啊，卓华咧佢好中意参加课外活动嘅，佢好乖嘅，平时咧就更加会抽时间咧去指导嗰啲基层小朋友做功课咁话。咁啊，卓华今次咧接咗嗰个任务系乜咧？系咧佢要坐住轮椅，嗱佢识行路噶，佢要自己坐住轮椅去香港仔，离佢屋企好远嘅，就系、是、为咗体验残障人士喺生活上面遇到啲乜嘢困难。咁啊，究竟佢一个人又要坐住轮椅去嗰度香港仔嗰度咧？佢當中會經歷到啲乜嘢困難呢？咁啊，我哋嘅節目嘅心理學家咧就會同大家分析一下咧，教下腦啦，等啲父母知道點樣去鼓勵咧啲小朋友啊，當佢哋遇到困難嘅時候點樣揾幫助，亦都會識得點樣教啲小朋友咧去尊重唔同嘅族群咁話。咁啊，為人父母想學翻兩招咧，今晚七點半要睇下《城孩子城市闖蕩記》啊！ 卓華會唔會偷雞自己落車推呢？啊，今日夜晚都係我睇嘅重點之一。 接局啦，导演系跟足全程嘅，以我所知，好难抽到鸡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一齐监视住佢啊。 好，咁啊，另外八点钟嘅时间，医生远离、哦， 冇错啦。咁啊，今集医生远离咧系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啊。咁啊，主角咧就系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助理院长阿于军教授。咁啊，于教授咧系专注研究咧呢个消化系统肿瘤疾病嘅。咁啊，佢近年咧。好犀利啊！發現到咧，利用糞便就能夠提早發現大腸癌，準確度咧高達成八成嘅喎。咁啊，即係佢學術成就好高啦。咁啊，但係咧，佢作為沈祖堯嘅教授嘅高徒，佢自己亦都係即係一位助理院長嘛。咁啊，於軍教授點樣能夠以身作則，亦都係有乜嘢方法咧，令到佢一班學生嗰啲優勢得以發揮咧？咁啊，即係作為為人師表，佢又係點樣可以？ 作用精彩呢，咁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一起听下于军教授的故事啊。 是留意下于军教授，教授的同一时间呢，在又怎样可以令到香港的越来越多好的医生，香港多好医生呢，得益的都是香港市民。 是啊， 是啊，找些好医生都很重要啊。好，另外十点半钟的时间呢，超人类系列啊，飞了去哪呢？我们今次。 是啦，咁之前我哋呢个超人类系列睇过好多唔同嘅五官啦，即係有触觉啊、视觉啊、听觉啊等等。咁今集呢同大家呢就聚焦喺呢个味觉同埋嗅觉嗰度。咁味觉同嗅觉呢，嗅觉呢係最能够牵动情绪嘅感官嚟嘅。 係，唔该晒畅同埋唔该晒小白啦。咁大家又可以聚焦呢港台电视31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朝早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军方正分析导弹的类型、射程等具体数据。韩联社分析，今次是北韩今年以来第五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五日内第二次发射弹道导弹。另外，北韩前日曾经利用潜艇发射两枚巡航导弹，相信北韩接连发起挑衅，是要反制韩美今月13至23日进行的代号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布进一步调整外国人赴华签证及入境政策。大使馆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决定由北京时间星期三零时起调整外国赴华签证及入境政策，包括恢复2020年3月28日前签发并仍然有效的签证入境功能。恢复2020年3月28日前签发并仍然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入境功能，驻外签证机关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赴华签证，口岸签证机关恢复审发符合法定事由的各类口岸签证，恢复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同埋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免签政策。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不理会环保团体的反对，批准康菲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的石油钻探项目，获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批准，名为柳树的阿拉斯加开采项目将允许康菲石油在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三处钻探石油，而项目提出的另外两个钻探地点就被拒绝。在拜登政府批准项目前夕，内政部曾经宣布限制在阿拉斯加和北冰洋钻探，并将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超过520万公顷区域划为生态敏感地区，以加强保护。有报道认为，有关限制是要缓和柳树开采项目带来的不良影响。反对项目的环保团体就批评拜登违反竞选时的承诺，即是停止在公共土地上进行新的石油钻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05点，跌96点，成交金额70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25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72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1.8，跌1.45；腾讯控股346.4，升6；友邦保险82.5，跌1.95；京东集团159.1，升1毫。汇控54.5，跌8；中国平安51.55，跌6毫；中移动64.9，中移动最新是65.05，升2毫；美团130.1，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33.62，瑞士法郎0.913，加元1.374，人民币6.859，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9点，跌676点。港金报17,89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84美元，卖出1,91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在九龙的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基堤道对开有意外啊！现时嗰度咧交通有少少挤塞，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基堤道，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啊比较繁忙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几好的，不是太挤塞的啫。咁不过铜锣环跑马地线就比较繁忙少少。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仲是多车，龙尾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交通都畅顺的，不过呢而家启德隧道啊，去九龙湾方向就有啲挤塞，主要是因为九龙湾宏照道嗰度有啲临时工程啦，咁所以咧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都系多车嘅。咁启德隧道去九龙湾方向龙尾排到去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仲系多车，龙尾去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回复畅顺啦。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去九龙方向就隧道入口范围仲系比较多车啲。九龙区路面方面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坪石一路去到天马苑段咧，现时系比较多车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坪石村至天马苑段多车，而九龙湾嗰度咧就宏照道、常怡道有啲临时工程，咁一带嘅交通都系较为繁忙嘅。仲有就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南昌村段都系多车嘅。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福亨村段就繁忙少少，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就和斜一带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除男女主角之外，阵容亦有老戏骨同新生代演员双辉映，他们角色造型丰富，凸显角色人设，老中青三代同场竞技，构建真实职场生态，折射前浪同后浪之间的博弈、和解同埋传承。 国剧830，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 AP 潘宇谦、石山佳、安俊豪、吴若希、姜黎文、施康桥、洪家豪、陈明喜、应志月、细猫。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冇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点称呼好呢？在以前一啲电影曾经出现过咁嘅对白：喂，阿边个边个，点都讲唔出人哋个名。无论角色真系唔记得，还是出于唔尊重，总之就系冇讲对方嘅名称出嚟啦。听落好似好搞笑。如果喺现实生活真系有人咁叫你，你会点反应？你可能唔作出任何反应，因为对方冇称呼你，亦可能由于对方冇叫你个名，所以可能怀疑紧究竟佢系咪叫紧你。如果你会出声回应，可能会报以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叫我啊？因为不知人家是不是叫你，问返佢都好正常啫。如果肯定对方是叫紧你，而佢又冇叫你个名出嚟，你可能会即刻讲啦，冇名你叫啊？物件都有名称，何况是一个人？姓名就是话俾其他人听姓甚名谁。最初的出现就是要大家分清楚每个人是来自哪个族群。现在我们很少叫人全名，看电视剧会用关系来划分，例如见到阿爸叫阿爸，见到阿哥就说是阿哥，怕啲观众不清楚话埋俾你听是乜嘢关系咯。如果比较熟络啲嘅，就会只是叫名字，例如阿强、阿明、小丽、小娟，唔会叫埋姓氏。再熟啲嘅就叫一啲昵称，可能系家庭成员之间嘅叫法，或者系情侣之间嘅称呼。有冇留意？如果突然有人连名带姓叫全名，你突然会有一份警惕嘅心。点解呢？当你年纪还小，屋企人好少会叫你全名，一家人同一个姓氏，唔使叫都知啦。小学、中学开始有新朋友圈子，叫全名可以帮助大家认得边个系边个。去到大学，好似觉得叫全名就有一份距离感觉，用英文名或者改个花名亲切啲，听到姓氏加名字一起叫嘅机会越嚟越少，感觉同自己嘅姓名好似距离越嚟越远，慢慢有一种陌生感觉添。成年之后再叫你全名，就是当你做错事，其他人先会咁叫你，或者想同你保持一个距离，先会叫你全名。有啲时候，除咗称呼人要有名有姓之外，仲要加上尊称，例如先生还是小姐。如果是医生或者博士，仲要加个 doctor 之名。或者你在社会上拥有一个不同的地位，又要讲多几个字。所以我觉得越是多这些名称加下去的人，跟大家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因为不可以直接叫你的名字。称呼越长越有距离感，称呼太长就有距离，称呼太短又好像没什么礼貌。原来叫人都是一门学问。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本应打999可以求助，无奈你不是在迟到伤害我。 我到底竟慌什么？为了分句只好请你来坐，谁料你竟挟持他当陪坐，如将一巴掌刮我。知了电脑杂志旧信合照护照上有一个电脑欠你这么多，叫他帮手也太绝吧，让我欣赏他怎羞辱我。目去受你最后冲击一趟，怕什么？我见佢为情的搏火，原来想懂罪我不必去躲。这他好得必须要炫耀，无奈我的劫后余生都配掉，宁愿以后不见了。给你带我欲我对我爱我话我问我一切事情已了结清楚，我只想祷告看命运还能想得出怎亏待我。受你最后冲击一趟，怕什么？我见佢为情的搏火，原来想懂罪我不必去躲。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3月14日，头先都提咗大家啦。今天咧就系白色情人节嚟嘅。咁按照翻嘅传统咧，咁男士就应该回礼嘅。如果系按照翻嗰个原本嗰个出处嘅话， 哦，就算系嘅，都要有第一层先啊。 系啊， 即系2月14日嘅时候， 要收过嘢先， 收过嘢先啦。你冇人即系未收过嘢咧？跟住就去回禮回咩啫？你有嘢收咗先回啊！ 係啊，嗱，香港咧都好受到西方文化嘅影響嘅，咁所以我哋行嗰一套咧，即係2月14日咧，就男士就花盡心思。花又好，食物又好，我节目安排都好，咁系要做到足嘅。咁呢个咧都系大家睇惯咗噶啦。 做咩啊？好似好有元气。 唔系唔系，绝对唔系，我绝对我做得好开心， 辛苦你啊、 做得好开心。 系咪噶？ 3月14日咁啊，今日咯， 发自内心， 我做得好开心。3月14日咧。咁如果系男士真系要去回礼嘅时候，或者系香港嘅传统文化咧。我自己就覺得3月14日已經慢慢演變成為咧嗱，第一大家都會傳媒都會講啦，鋪天蓋地都會講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有幾多男士係2月14日收個朱古力就冇嘛？ 但三月十四咧，可能都仲要繼續做多一陣嘅。 嗯， 嗰一陣咧就會俾人話：啊，三月十四你都應該做啲嘢啦。你睇人哋日本啲男仔都有啲回禮咁樣。咁有冇收過朱古力已經唔係一個重點啦。重點係三月十四點都有啲嘢喐嘅。好啦，咁原來咧三月十四咧原本就話要回禮嗰一下咧，就按照翻，例如我收到十個女仔送俾我嘅禮物啦。哇，送咗俾我咯，咁我咧就拣一定拣一个、啊、我好中意嘅，我就会对住佢咧去表达一啲嘅心意嘅。 唔使回晒十个噶系嘛？ 如果回晒十个嘅话咧，就有啲吃力啦。咁、嗯、有啲可能会系 唔系咁你唔接受，你都要回一回噶嘛？ 如果 礼貌嚟， 好坦白讲，唔接受嘅话，有阵时都不了了之嘅，冇回应啦。哦、有阵时如果唔接受嘅话咧，你可以叫做买啲好似散水饼。大圍啲嘅嘢，即係可能一大盒餅就話啊，我都買咗一大盒餅，不如一齊share 俾你啦咁樣。 但會唔會仲 hurt 啊？未一齊已經 咁，你都要面對噶嘛？ 未開始已經結束， 咁都要面對，因為始終個 point 係 未曾深愛已無情嗰啲咁樣啊， 即係未愛已經失戀 係啊。 咁都係呢句，佢哋就明刀明槍，希望即係我又話分俾你，我好多謝你嘅愛意。 哦 okay、 不過咧就我哋都係朋友啦咁。咁、但係如果你咧諗住每一個都係好用心去到回禮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嘢要注意嘅噃。例如如果你回翻朱古力咧，都係回翻一個甜甜蜜蜜俾佢，咁啊係 OK 嘅。即係當然對自己喜歡嘅人啦。 即係未至於去到話，譬如我回嗰啲咩dark chocolate 係咯 苦嘅。即係未知去到咁樣都有寓意㗎， 其實都有㗎， 都有。 其實都有，我先講下，例如回禮，如果你真係回一啲餅乾，你知譬如日本一啲嘅叫做和果子咧，好多款式嘅。其實佢和果子個範疇好大，糖可以係和果子，甜食可以和果子，其實朱古力佢哋都可以話係和果子嘅、好啦，咁你和果子如果你係送一啲叫做回翻一啲餅乾類嘅話咧，咁啊真係大事不妙。 點解啊？ 點解？ 餅乾易碎。 哦、 即系寓意住你一咬落去嗰下咔一声啊！我哋咧就系呢一个饼干，如果我哋发展呢个爱情嘅话咧，就好快就咔一声。 哦， 咁我哋都系做翻朋友， 冇人叫你送消化饼噶。 系啊， 系咪先？ 咁有咩饼可以？ 喂，咁如果系咁啦，不如送薯片啦吓， 都系薯片啊， 干脆啲嘛，干脆啲啦，我哋嘅关系。乾脆啲啊，唔止易碎啊，乾脆啲嘛！ 我一隻餅好中意食 邊只啊？ 朱古力餅 哦， 即係唔係話朱古力味嘅餅， 係 嗰塊餅上面有一層朱古力嗰啲啊， 嗱係 兩樣齊曬，我又有朱古力又有餅，嗰啲餅就黐住一塊朱古力度，又唔易碎，搞掂。 咁啊，睇下送嘅時候咧，抱住咗咩笑容啦？抱咗個唔好意思嘅笑容咧，你係應該係想將餅乾嗰面突顯啲嘅。如果你甜蜜啲嘅笑容咧。咁啊，應該將朱古力嗰面咧就放得重啲嘅。 咁送咩咯？最好啦，教啲日本人送呢個啦。中式糕點類，老婆餅咯， 咪仲多碎，食到成 一口都係碎喎， 一食就食老婆咯，係咪啊？ 佢哋唔明啊， 點會咪教佢咯？係咪先？呢度就係促進交流啊！話俾你聽，呢個餅係代表咩？係啊，呢個餅代表老婆 餅， 定情啦，直情。 另外就係糖果啦， 嗯。 糖果呢、啊、原来呢都是代表长相厮守的、哦啊。你又怎么估到呢？原来糖果呢因为嗒下去的时候呢，特别是他们有些糖呢一咬不是咬一含在那个嘴里面呢、可以含很久、就是因为含得这么久，可以在你的口里面呢保持着一个甜度呢是非常长时间、所以呢原来有些男士呢当他回回的时候呢，他就会用糖果就告诉自己心仪的对象听，就是喂我都 OK 啊。都可以 dip 嘅呢粒糖，去到话俾人听，我哋就可以甜甜蜜蜜啦。 即系我哋就系讲饮嘢先至会 dip 嘅啫，即系 dip 得杯落咁样，饮嘢先会讲 嘅 啫。 糖都可以 dip 嘅，系啦。咁如果你话dark chocolate 嘅话咧，其实就可能譬如有少少嘅，有啲人咧系有少少苦涩嘅，咁就哇会排除万难，都一样咧，最后可以甜甜蜜蜜，即系搵到自己喜爱嘅一样嘢。咁你唔紧要噶，如果你话网上边嗰啲嘅解释你唔中意嘅，其实你喺回礼嘅时候咧，你可以写翻一张纸，因为佢哋好多时咧，譬如你赠送嗰啲和果子咧，佢哋都会有一张卡仔俾你嘅， 其實你冇嘅，你問佢攞都有嘅。咁嗰張卡仔你就可以寫翻啲 message 入去，咁你就可以自己寓意嘅。 哦、 例如，如果你想將呢個餅乾原本係粉碎嘅。嗯，你想將佢變成一個好意頭嘅，咁你咪自己寫咯。 哦， 所以其實回乜嘢都唔係重點。 即係我寫，譬如話我送送粒糖俾你，嗱、我而家送粒糖俾你，你唔好誤會啊，唔係嗒得落啊，而係只係因為我琴日經過便利店買多咗，所以送俾你，係咁咁樣啊。 好喎、啊，呢、這個可以係新日劇嘅橋段嚟嘅、啊，我 send 翻俾佢哋先。 我的享乐时代， 三月十四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拍拖嘅、其实有个地方咧，我觉得都唔错嘅。咁大家只系需要预约， 好啊。 咁已经可以去到噶啦。咁就系有、疫情期间啦，都有一段时间咧，就佢、好似系关门嘅，冇做嘅。咁亦都即系不接受预约啦。就系讲紧呢个 T Park 系 园区。咁啊，园区入边咧，其实大家仲记唔记得入边有啲乜嘢嘅设施咧？ 唔记得、 一个转能减费嘅一个类似。叫做温泉啊，有个做 spa 嘅地方啊嘛， 系啦，佢有个 spa 嘅，佢咧其实有一个咧叫做户外足浴池， 系、 户外足浴可以浸脚啦，咁啊另外仲有个恒温水疗池，咁啊亦都咧就再次重开啦，咁啊所以咧入场费咧系几多咧？系全面嘅。咁、所以咧，大家即係需要上網揾翻 T Park 園區咁、那個網站咧，就預約咁就得啦。咁其實大家入面咧，除咗係有個園區嗰、那個可以免費去登記入登記入場之外啦，咁佢附近亦都有一個叫做SPA 嘅體驗啦，有啲 cafe 啦，佢啲 cafe 其實都幾靚嘅。園區咧，即係 T Park 呢個位咧，我以前都有去過嘅。咁、雖然我嗰陣時去嘅時候，我都會覺得係遠咗少少。咁因為第一我新界東嘅人啦，第二我工作嘅地方喺九龍啦。咁如果你要我突然间去新界西，同埋佢嗰个位置屯门再入嘅，咁的而且确咧要再多一程嘅车嘅。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就算坐车嘅话咧，而家呢个年代同即系我即系读书时代都不一样啦。而、家玩手机咧，其实都玩晒时间。 冇使见你，咁咪搬啦。搬去嗰边啦，搬去 搬去咩啊？搬去将军澳系咪？ 搬去近啲嗰边， 搬去近啲嗰边， 咁你咪去得方便啲咯。 啊，都系嘅，都系嘅。咁而家咧，其实呢个 cafe 咧都引入咗好多唔同嘅食物啊。即系我觉得佢，因为佢嗰个叫做足疗啊，或者叫做水疗嗰啲咧，佢都有好多时间嘅。咁、如果你系中午时间去嘅话咧，咁你又想食。晏昼啊，或者你下午茶时间去，咁啊做完嗰啲足浴之后，你又想睇翻下午茶咧，园区入边都有嘅。咁啊，而且佢入边咧更加提倡环保。咁我觉得呢个 concept 咧系好好嘅，系啦。而且我自己都系一个好热爱环保嘅人士。你见我屋企平时执垃圾咧，我都又系玩俄罗斯方块咁样 pack 到佢咧一嚿嘢实实正正咁样。因为我屋企最近附近有个大嘅问题就系咩？野豬相當之瘋狂，係、啊，係啊，屋企附近啲野豬有陣時有一家五口嘅野豬咧，基本上晚晚都出嚟湊垃圾啊，係啊，揾食啊，咁啊，當然啦，就唔希望有啲人又再擺啲湯渣喺度啦，咁啊，因為吸引佢哋，咁就係 特登養佢哋喎。 但係你冇擺湯渣，啲野豬都會自己湊垃圾啊嘛。咁因為人有個奇怪嘅習性咧，就係我哋如果個垃圾蓋係嗰啲好大型嗰啲垃圾箱咧，冚咗蓋咧。好多村民就唔係好想拎起佢，因為驚污糟， 所以由佢開住， 所以就開住。咁但係開住咧，啲 就有氣味啦， 係啦，啲野豬又會出嚟即係揾嘢食咁。好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中意環保嘅朋友嘅話咧，都可以咧就響應一下呢啲環保設計嘅嬉戲同埋消磨時間嘅地方。 係啊， 咁啊 T Park 園區 幾好啊。其實阿小白講呢啲地方出嚟啦，聞説咧 T Park 嗰度咧可以睇到日落添嘅， 係咩？ 即係你 哎呀，係好似應該係喎， 係啊，應該係可以玩一日㗎。我記得一家大細，不過咧。印象之中你要上网登记咗先嘅， 系啦， 即系无论系你揸车去啦，因为嗰度都远远地嘅，你可以试下登记嘅时候问下佢可唔可以有啲访客嘅车位啊，咁有机会可以预留一啲嘅。咁与此同时就系话，喂，旁边即系屯门市中心都有啲车咧系直达呢。直达呢个 T Park 嘅， 系啊， 即系都系 喺屯门市中心嗰个位置咧，其实都有车咧就直达呢一个嘅 T Park 园区嘅。咁、如果你话喂，我三月十四我就可以拍拖去啦，咁但系平时日子咧，如果你有小朋友都几好亲子嘅，因为佢入边咧嗰个叫做污泥处理嘅设施咧，咁啊又系将嗰啲即系好多化学嘢啊，咁啊将佢变成电力啊，咁嗰個叫做 教育過程啊，可以俾細路仔知道。 系統咧我都有去睇過，好大座嘅，即系你入到一個大。 大型工廠入面，咁佢有曬玻璃可以離遠睇。 都唔係話細路啊，大人都要望。 你都想睇睇係嘛？ 係開眼界㗎。 大人你好多時候都唔環保㗎嘛，佢哋都要望一望啊，先知道原來啊個過程係咁樣，等佢哋都加深下自己嘅記憶啊。 係啊， 組團啊。不如我哋组团去啦，呢、這个 tea party 系咯， 转化为能咧， 几好、 啊，几好嘅概念嚟嘅。 系啊，好啊，好啊。 咁啊，大家不妨喺3月14号泳池日子咧，都可以谂一谂啊。 平时都去得嘅 tea party 完，佢记住登记先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